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國家、組織和個人都無權干預，敦促個別外國政客放下傲慢和偏見，摒棄雙重標準，切實尊重特區依法執法，尊重廣大香港市民享有穩定社會秩序和正常生活的願望。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有委员会通过禁止在美国通讯网络中使用华为等中国企业设备的建议。赵立坚强调，时至今日美方仍然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国家力量打压中方企业。他形容這個是赤裸裸的經濟和科技霸凌，亦對美方一貫標榜的市場經濟原則的公然否定，亦都刺穿了美方所謂公平競爭的虛偽面目。趙立堅說，中方再次敦促美方停止將國家安全概念泛化、將經濟問題政治化的錯誤做法，為中國企業在美國正常經營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環境。中方將繼續支持中方相關企業依法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正為南海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區的氣溫上升至33度左右。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明天有一兩陣驟雨，最低氣溫大約29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但有一兩陣驟雨，下週中期驟雨增多，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01点，升242点，成交金额20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5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83点，升1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8.8升5毫，腾讯控股603元升4元，阿里巴巴207元升3.2，美团系300.6升10.6，比亚迪股份232.4升9.4，吉利汽车24元升2，药明生物132.1升11.3，中国平安77.45跌3，信宇光学科技228.6升14.8，盈富基金29.16升2.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4，英镑10.772，瑞士法郎8.454，澳元系5.853，加元6.278，新西兰元5.426，欧元系9.25。每百日元对港元7.0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991。日经平均指数报28,964点，跌54点。港金现价报16,60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01美元，卖出1,79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湾港铁站对开有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近牛头角港铁站。咁就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湾港铁站有意外，龙尾牛头角港铁站。 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车龙都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近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近入口一带咧，而家都交通开始繁忙。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现在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创资中学。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近豪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和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9，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4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我们一直都在说父亲节的故事。 喂，开心日报的林超荣，同阿女相处最开心的事，不是阿女氹你，是啲女取笑你。一起看电视的时候，忽然之间他们说，耶耶，爸爸爸爸爸爸，这部戏爸爸写的。啊，你看不怪之得啦，他自己都不敢看，即刻转台。啊，虽然在这里取笑你，但是大家都笑得好开心。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有个窝心的父亲节。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 星期五的下午5:13，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的温度呢是摄氏33度，相当之热。相对湿度呢67%，酷热天气警告呢现正生效。大家都预计呢来紧的周末周日都会是相当之热的一日。不过都留意可能会有机会呢有一两阵骤雨的。今日呢政府就公布了5000元的电子消费券的长 情。咁如果咧市民系使用电子钱包啦，即系支付宝香港啦，拍住上 Tap and Go 啦，同埋 WeChat Pay 领取嘅话咧，就会分两期，一期就系2000，另一期都就系3000咁样咧去收到噶。咁不过咧，如果你系用八达通去收嘅话咧，由于八达通本身有个金额嘅上限啦，唔可以过3000蚊啦，咁所以咧消费券就要分三期，即系2000、2000、1000咁样发放啦。而第三期啊，系几时发放咧？就视乎咧持卡人咧几时用得晒咧之前嗰4000蚊啦。嗱，咁啊，市民咧系可以透过电子平台，又或者系下载表格咧书面登记嘅。咁究竟咧几时先至有得攞嗰5000蚊咧？跟住落嚟咧就涉及到唔少嘅日期啦。咁啊，要大家咧啊同大家慢慢咁嚟讲，因为都有啲复杂啊。嗱，先讲咧嗰三个电子钱包啊，即系支付宝香港啦。拍住相啦，同埋 WeChat Pay 嘅。咁如果市民系喺7月4号到7月17号期间咧完成电子登记，咁就可以分别咧喺8月1号到同埋10月1号啊，呢两个日期，8月1号同埋10月1号获得两期嘅电子消费券。咁但系咧个有效期咧就系去到今年嘅12月31号，即系话咧喺嗰日你就要用晒嗰5000蚊啦。不过呢，如果市民是在7月18号到8月14号期间透过电子或者是书面的方式登记，那就要等到去9月1号和11月1号才可以分期呢获得两期的电子消费券，并且呢会在2022年的1月31号呢就到期的。听到呢度咧，大家都可能系咪暂时比较清晰咧？啊，不过咧，如果你系用八达通领取嘅话咧，情况咧就会复杂一啲啦。首先咧，如果市民系喺7月4号到7月17号期间完成电子登记，咁咧就可以喺8月1号同埋10月1号就分别获得头嗰两期嘅电子消费券啦。咁但係如果你係喺7月18号到8月14号期间先至完成你嘅电子或者书面登记嘅话呢，咁你就会各迟一个月，即係呢去到9月1号同埋11月1号呢先至可以攞到呢头嗰两期嘅消费券。咁一开始都讲过啦，用八达通登记嘅市民呢几时先至可以攞埋第三期，即係嗰1000蚊呢，就要视乎呢你几时呢係用完之前嗰4000蚊。如果呢你係喺7月4号呢已经做咗电子登记，而你呢又喺11月30号或者之前呢已经用晒嗰4000蚊呢，咁就可以喺12月16号呢攞埋剩返嗰第三期嘅1000蚊。跟住就係如此类推，但係最迟最迟呢你都要喺2022年2月28号或者之前呢用晒嗰4000蚊，然之后先至可以喺呢2022年嘅3月16号呢攞埋剩返嗰1000蚊嘅。嗱，头先讲嗰个嘅情况呢就係讲緊是你在7月4日到7月17日期间做了电子登记的市民。但是如果你是7月18日到8月14日用电子或者书面登记用八达通收取消费券，那个日期又是怎么计呢？那你就要在12月31日或者是之前用完那4000蚊，然后才可以在2022年的1月16日拿回剩下那1000蚊，如此类推。不过呢你最迟最迟呢都需要喺2022年嘅3月31号呢用晒你嗰4000蚊，然之后你先至可以喺呢2022年嘅4月16号呢收返呢剩返嗰1000蚊嘅消费券嘅。剛才都讲过啦，八达通呢最多就个上限啊只係可以储到3000蚊㗎嘛。咁如果呢你本身啊已经係有余额喺张卡入面，例如呢你张卡本身係有2500蚊嘅，咁你又点样去攞每期嘅2000或者1000蚊嘅电子消费券呢？个做法就係呢个系统呢会一路睇住你呢一路洗钱，然之后呢就一路入钱落去，即係滚动式咁样，直至呢入晒嗰期嘅数额为止。听到呢度呢大家都会唔会觉得即系 原來用八達通都幾複雜咧，同埋都仲可能有個疑問啦，就係、是、因為個數咧不斷咁樣滾動啊嘛，咁我點樣先至可以去睇住個系統係入啱數咧？啊，咁啊，至於咧個消費券咧係可以用喺邊度咧？其實咧而家只係話咧有幾類咧係唔用得嘅啫，譬如就係你唔可以用嚟交政府嘅收費啦，唔可以愛嚟交水電煤呢啲公用事業啦，亦都唔可以愛嚟交租啊、交俾醫管局啊呢啲嘅公共機構嘅收費啦。亦都不可以用来做教育开支，又不可以用来买金融产品或者服务，譬如你不可以用来买保险的，亦都不可以用来捐款，亦都是不可以向直接向一些不是本地的商户购物，亦都不可以即是将钱去给人，亦都不可以兑换现金。但是反而言之，其实你可以即是做到其他的消费，包括如果你用八达通亦都可以用来搭埋车。大家听到这里呢，究竟即系清唔清晰啊？成个电子消费券嘅发放嘅情况咧，咁同埋你如果攞到之后，你会唔会第一时间去登记咧？咁同埋会点样用嗰即系几千蚊咧？系咪真系可以推动到香港嘅消费咧？18-7231，不妨带马嚟同我哋倾倾啊！ 机遇、 挑战、 期望，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哋点样为即将到嚟嘅挑战与机遇做好准备？ 6月25日星期五，50年后建党百年座谈会，邀请你一同参与。 有兴趣登记入场，请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18-7231。电子消费券啊，听完之后你明唔明个登记方法咧？又或者你谂住点样使咧？可以打嚟18-7231同我哋倾倾噶。接住落嚟咧，我哋请嚟咧一啲系电子支付平台啦，系参加咗今次计划嘅电子支付平台嘅营办商啊，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首先有支付宝港澳台地区嘅总经理李永思嘅，李永思你好。 你好， 你好，不如可唔可以同啲市民都讲讲啦？即系其实如果啲市民喺一个中央平台嗰度登记到咧，佢系咪都可以好快地就可以喺你哋个系统度睇到咧，自己系咪收到嗰个嘅消费券嘅金额噶啦？ 系噶，如果市民咧就喺政府嗰个中央平台嗰度登记啦，咁佢到时咧就只要喺嗰度填翻 Alipay HK 嗰个特定识别号码。咁我哋咧就好快就會錢就會落到去錢包噶啦。 咁你哋不如講講你而家其實有幾多商户咧係可以用到即係你哋依個嘅收費系統噶支付系統噶？ 係，我哋而家其實全港咧都超過10萬嘅商户係可以接受 Alipay HK 嘅。咁咧仲包含好多出，除咗係實體店啦，仲有好多我哋網購網上平台都有噶。所以都即係幾可以使用嘅場景都非常之豐富。除了之外就搭車都得嚇，頭先我都聽到係咪搭車？因為Alipay HK 而家係咪搭地鐵啊、新巴、城巴等等小巴都可以用到，所以咧而家你話交通Alipay HK 都得。 不過都係即係近期見到啲公共交通工具咧，巴士嗰啲咧都多咗，即係可以用你哋呢個支付系統咧俾錢啊。咁但係其實你頭先話即係超過成10萬間啦，其實個品種或者種類咧，即係係點樣咧？係咪各行各業都有啊？ 系啊，即基本上都各行各业啦，系嘛？你话珠宝首饰又有，茶餐厅又有，你话即系甚至你话去网上，你话去有时订酒店啊，系咪订旅行套票啊，系嘛？买电话啊等等，其实都包罗万有。 近期你哋有冇特别发觉到咧？啲登记嘅商户嘅数目有一个比较大嘅增加？ 哦，有啊有啊，自从咧，其实4月中嗰阵时候，政府就公布咗4间运营商，即系承办商去派消费券之后咧，其实我哋都喺商户接Alipay HK 咧个增长速度都非常之快啊，特别系我哋为呢个中小企业商户去特身订做嗰个商户码啦，即系基本上系贴个二维码系嘛，完全唔需要机具。而且從而家開始到消費券期間咧，都係減免費率同埋完全冇安裝費用嘅。其實我哋睇到咧，就過去一個多月平均，其實喺接入商户碼嘅商户度咧，個增長率係高達2.3倍嘅比之前。 2.3倍， 係啊。 咁啲商户喺派发咗，即系喺个电子消费券即系派发咗之后咧，佢系咪都仲可以继续同你哋登记咧？你哋嘅支付工具噶？ 哦，當然可以，其實即係商户我哋都好歡迎，隨時都可以係聯絡我哋啦，係咪？咁我哋都會有好多唔同嘅產品啊，睇邊樣迎合佢哋，咁盡快都幫佢哋安裝，令到佢哋接受到 AliPHK 嘅支付嗰個服務嘅。 你哋嗰個成個系統咧，係咪分到即係唔同嘅櫃桶？即係市民咧係知道佢究竟係用咗幾多消費券嘅金額嘅，得唔得㗎？ 當然得，我哋咧就其實即係喺我哋嗰個錢包呢，個錢包入邊咧，咁就會將消費券嗰個金額其實同佢本身嗰個帳户個餘額係完全分開嘅。咁所以咧用户基本上去到 AliPay 入邊咧，就會查詢到啊，佢消費券入邊仲翻剩翻幾多錢，佢餘額又剩翻幾多錢，係完全拆分拆開，連啲交易都完全可以分拆開，即係話我可以查詢到所有話消費券，我用咗消費券嗰啲交易，佢都會一目了然咁睇到，淨係嗰啲交易嚇，所以完全分拆開咯。但係咧嗱，仲有一個好處咧，就係話啊，但係又可以話疊加禮一齊用嗱，譬如話哦，如果譬如當我消費券入邊有3000蚊咁啦嚇。咁但系，我又想買部電話，要5000蚊，咁點咧？咁其實咧，佢可以喺一筆交易上咧，就會3000蚊用消費券，跟住佢用佢自己餘額或者信用卡綁定，又可以用埋嗰2000蚊，就一次過5000蚊碌都得。 咁即係其實佢用嘅時候咧，如果佢係用咁樣個兩個方法去一齊俾錢嘅話咧，佢就一定係要首先用盡咗佢個消費券嗰個嘅金額，然之後先至係可以用翻佢，譬如係其他餘額咁樣去俾啊，係咪啊？ 系啦，即系其实咧，嗱，用户就佢喺支付嗰阵时，佢可以选择，即系话佢用消费券嘅钱，定系用余额嘅钱啦。 系， 咁但系如果你话哦，一笔入边哦，我要买一件物品嘅消费券唔够钱咧，咁佢自动就会将你余额嗰度叠加一齐用咯。 明白，好都清晰嘅。喂，多谢你，李泳诗，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吓，同我哋简介咗个情况，唔该你，拜拜吓， 拜拜 吓。李泳诗咧系支付宝港澳台地区嘅总经理，咁不如我哋又听一听咧，另外嘅一个即系电子钱包嘅营办商啊，就系香港电信金融服务业务主管咧梁海怡，佢哋嘅电子支付工具咧就系 TapingGo 拍住相啊，梁海怡你好。 Hello， 你好。 吓，嗱，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下你哋而家有几多商户咧系可以用到你哋呢个系统噶？ TapingGo 本身就系利用咗万事达卡同埋银联嗰个网络啦，咁所以咧，其实香港嘅信用卡系好流行嘅，基本上喺信用卡收嘅地方咧，我都可以用 TapingGo。咁咧而家系超过10万个消费点啦，咁你未包括网上嘅平台，因为好多网上嘅平台其实都收呢啲万事达卡啊、Mastercard 啊同埋银联卡嘅，咁所以喺啲网上嘅平台基本上都系全部用得嘅。 但系搭车就系咪唔得噶啦？应该？ 其實咧就我哋唔係八達通啦，咁我哋亦都知道咧，而家啲巴士線咧亦都陸陸續續咧開始咧係收呢、這、一個萬事達卡啊、Visa 同埋銀聯嘅，咁喺嗰啲嘅巴士上邊線上邊咧就已經可以用到。咁我都大家都有記得係地鐵其實同銀聯都有個合作啦，咁銀聯都公布咗，其實出年稍後嘅時間都會接受，即、就、係、是、可以落嚟搭地鐵嘅。咁但係國家個八達通自己本身都係多數市民都係用嚟搭車啦，咁所以呢個都確然係大家都喺度進步嘅。 即係市民其實都係透過網上登記就已經可以用到你哋呢個嘅電子支付工具㗎啦。 冇錯，因為我哋呢一個系統係全即時嘅，基本上現有嘅客户咧，基本上唔使登記，佢到政府嗰個登記平台開放咧，其實裏邊已經有一個識別碼咁。客人只需要 copy and paste 個識別碼去政府個網站度一登記，其實就已經可以開咗一個叫做消費券嘅户口。咁佢同我哋平時用人客用開嗰個户口唔同嘅，即係裏邊嗰個係特登為咗呢個消費券而設計嘅。咁亦都嗰個帳目咧，亦都係完全分開啦。咁所以其實就好清晰。好方便。 我哋头先都同另外一个嘅营办商咧去倾过啦，咁佢就由于系分咗两个柜桶啦，咁所以如果个电子消费券都唔够支付佢嗰次想买嘅嘢嘅，咁佢就可以喺翻自己原本嗰个嘅柜桶入边咧，即系再补钱入去买啦。咁你哋咧，你哋嗰个功能上面可唔可以做到呢样嘢噶？ 我哋都可以咁啊，都係電子平台嘅方便啦。咁喺個 programming 上面咧，我哋都因應政府嘅需要咧，所以都迎合到佢哋嘅要求。咁所以咧，其實就即係當啲用家使曬就嚟使曬最後嗰期咧，其實就可以通過我哋嗰個 wallet 咧，就調錢過去使埋最後嗰筆都得嘅。 嗯，即系其实就系、是，亦都系喺翻自己原本嗰个电子钱包就调过去电子消费券嗰度，然之后就用嗰度咧就去俾晒所有嘅余款，用咁样嘅方法去做。 冇错啦， 咁另外就系我亦都想问，即系近期啦，你哋登记你哋嘅商户咧有冇大幅增加咧？ 哇！我哋自從 announce 咗之後，差唔多我哋升咗四倍，即係新客嗰個要求咧，嗰個 order 咧就升咗四倍。咁咧，但係當然要記得，我哋其實嗰、那個我哋係喺 Mastercard 同銀聯嗰個網絡嘅。咁我知道業界都話翻俾我知咧，咁不嬲收開呢個銀聯同埋 Mastercard 嘅地方咧，都開始商户都開始陸陸續續咧要 upgrade 佢哋嗰個我哋叫終端機啊。咁嗰啲終端機咧就可以即刻收到 QR code 又收到啊，刮卡啊。我哋平時叫碌卡啊，甚至係嗰啲輕觸式嗰種 tap and go 嘅形式嘅模式咧，亦都可以 enhance 到。咁所以咧，嗰啲 Apple Pay 同 Google Pay 咧，都而家係越嚟越流行啦。咁所以好多商户都趁住呢個時候咧 upgrade 佢哋嗰個系統。 嗯，你哋有冇預計咧？今次呢個電子消費券計劃咧，會係帶動你哋增加到幾多嘅商户咧？ 我哋就我哋嘅客户量其實唔少嘅，但係今次咧，即係都好見到政府咁大力咁樣promote 咧，咁我覺得咧，即係真係可以即係轉變嗰個所謂嘅付款嘅模式咯。咁當然對於嗰個人客平時可能係用一半嘅時間都係用電子支付嘅，咁而家可能係經過呢一次消費券嘅宣傳之後咧，可能即係可能係。轉曬去做電子支付都唔頂啦，咁我都真係好高興見到呢個現象。 好啊，多謝曬你梁海怡同你傾到呢度啊，唔該曬。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前年元朗721八人被控暴动的案件，其中五名被告经审讯后被裁定暴动有意图伤人和串谋有意图伤人罪成，法庭撤销他们的保释。另外两名被告早前已经承认暴动罪，首被告王志荣就被裁定暴动及有意图伤人罪名不成立。法官認為呈堂片段中的人和首被告不完全相像。法官葉作文提到，控方已經毫無合理疑點證明案中第五被告鄧懷森、第六被告吳偉南、第七被告鄧英斌、第八被告蔡立基是案中主犯，第二被告就屬於暴動和有意圖傷人的鼓勵者。法官又話，第五被告鄧懷森當日指示白衣人追打黑衣人，在事件擔當指揮者角色而非旁觀者，他又同其他白衣人一同返回和離開現場，是有共同目的去襲擊黑衣人。政府公布消費券計劃詳情，5000元消費券金額將根據不同儲值支付工具分兩或三期發放，登記期由下個月4號到8月14號，合資格人士可以透過電子或書面表格登記。在今日或之前年滿18歲在港居住的香港永久居民和新來港人士合資格申請，政府將透過支付寶香港、八達通、Tap and Go 拍住相和 WeChat Pay Hong Kong 四種儲值支付工具發放。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預計有720萬人合資格申請，涉及360億。今次計劃是希望鼓勵市民消費，在本地經濟中流轉，幫助經濟復甦，同時鼓勵市民和商戶使用電子支付。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宣布委任前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馮晴淑儀做行政總裁，10月15日履新，任期3年。 奉清淑儀被問到出任行政總裁一職會否審查有關六四和反修例等展品，他回應說 M Plus 博物館有管理團隊，架構完善，行政總裁不應參與策展工作，作為公營機構絕對要守法，形容這個是底線。西九管理局說，經過全球招聘，奉政淑儀被視為行政總裁最佳人選。對方2014年出任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之後，對西九項目作出重大貢獻，包括推動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項目。他對管理局以至對整個本地文化藝術發展的認識，可以說是無出其右。日本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专家组向政府及东京奥组委建议，不设观众入场观赏赛事是预防感染扩大的最理想方法。政府计划根据限制大型活动参与人数的方针，将东京等地的奥运比赛场馆观众上限定在10,000人。专家组认为，如果允许观众入场，就需要采取比其他大型活动人数上限更严格的限制，只限住在举办地区的人进场。又要求一旦出现疫情扩大的迹象，就不设现场观众。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说，已经收到专家组的建议，表示会参考建议，并同国际奥委会等方面磋商观众人数安排，强调会基于政府的方针展开探讨。另外，东京都再多453人确诊，重症患者有42人，比昨日增加2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晚同埋听日系大致天晴，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期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观塘道，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咧，之前就有交通意外噶，清咗场一阵，咁所以而家咧消散中嘅车龙咧，龙尾就排到去近牛头角港铁站，而家观塘道去荃湾方向嘅。交通啦，由启业村对出一路车龙啦，就排到去近牛头角港铁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喺收费广场。由于北行方向车多啦，而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啦，快慢线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马记仙峡道上山跟着宝云道多车，龙尾去到红棉路近美利酒店。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跟着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着九龙塘律伦街交通繁忙，龙尾排到公主道桥面近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白沙湾码头车多的龙尾康湖居。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嗰段多车，龙尾去到文化博物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将军澳宝顺澳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同埋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消费券计划7月4号起接受登记啦。年满18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Alipay 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ay HK 4-1，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7月17号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喺8月1号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手下留情广播剧《雨后彩虹》。 自从妈咪在03年因为沙士走了之后，阿爸一个人凑大我们四个仔女，二老阿峰变了个冇嚟搭讪的人，三妹阿雪一个人孭住头家，搞到压力爆煲，细佬阿朗仲在 BB 嗰阵就被沙士带走了妈咪，一场突如其来的疫症令我都变成被炒友那个。 雨后彩虹，6月16号起逢星期三晚9:30，手下留情节目时段内播出。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噶。咁刚才咧就同大家介绍咗咧，就系今次嗰个电子消费券啊，佢嗰个发放嘅分个期数啦，同埋一啲嘅日期啦。咁另外亦都同两个嘅电子钱包嘅营运商咧倾过咧，就系今次佢哋嘅相关嘅一啲嘅安排噶。嗱，不过咧要留意啊，其实要领取咧呢个电子消费券咧，都要符合咗一啲条件咧至得噶。包括咧就系相关人士要喺今年6月18号或之前咧要年满18岁，亦都系咧系香港永久居民啦，或者系新来港人士，同埋咧要喺6月18日之前咧连续24个月之内曾经咧喺香港居住嘅。咁而申请人士其实佢哋系即系需要做一个嘅即系居港嘅声明啦，吓证明咧就系佢哋系24个月内即系2年。之內都有在香港居住，不過都有一些人士是可以有例外情況的，譬如就是一些長者根據廣東或福建計劃不是香港的人士，他在境外升學的學生，或者是參加勞工處工作假期的人士，在境外留醫的香港人，又或者一些是屬於政府或者公司機構的外派人員和陪同的家人，亦都是會合乎他的申請資格。不过都真的要留意，就是在整个的电子消费券的计划里面，其实都是要用一些本地消费的，就是说你就算是网购，你都不可以帮一些非本地的商户做网购。除此之外也都可以留意一个的小小的细节，就是如果你用电子钱包去拿的时候，由于它可以分开两个柜桶，就是你原本那个钱的柜桶和是消费券的柜桶，于是它那个电子消费券就会有一个到期日，即是说在那日之前你一定要使用你电子消费券里面的金额。但是如果你是八达通的话，譬如你是拿着最后那期那1000元，因为八达通是分三期去拿的嘛，最后那期就是1000元。由于八达通它没有分开两个柜桶的，即是说其实你剩下那1000元也都不会有一个的到期日，理论上其实你都可以用来慢慢使的。三间的营办商其实他们的行政安排都各有不同。不过根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所说，其实他们三间的行政费，四间，不好意思，即是四间的营运商，他们所收的行政费都是一致的。政府也都要求营运商尽量将计划所带来的收益要回赠给市民。而整个计划电子消费券的计划的行政费，他们估计将会远低于财政预算案公布的时候的6亿元。电话号码1872311，有什么看法打来和我们谈谈。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陆小姐，你好陆小姐。 是 你好，请讲。是 主持 是你好啊。 我有少少意见，我今天听到财爷说呢，他说他今天开记者会嘛，就直到今天即是18岁，即是我觉得好像对那班即是未够那些不公道，他以往派钱呢 佢都係計下一年嘅三月尾嘅、 嗯， 即係我記得就係、是。咁你而家你今日開記者會就截到今日，你唔好琴日或者你前一個月，你仲慳多啲錢添。如果咁樣， 嗯， 係咪先？ 即係嗰條線應該畫得鬆啲，你覺得？ 即係唔係啊？你計翻以往都係計到出年，同埋你而家用錢都係最嬲尾都係下一年三月三十一號啊嘛。 嗯， 係咪先？即係我覺得佢好似係咪真係唔係好公道咯？ 嗯， 以往派錢都唔係話你今日開記者會就今日截到今日咯。 明白啊，咁啊， 得 啊，即係陸小姐就質疑到一條線究竟點樣畫法啦。多謝曬你啊，陸小姐嘅意見。朱先生，你又點睇咧？朱生 啊，係啊， 你好， 係啊， 係朱先 生。我咧就覺得咧，佢依家咁樣做咧就好麻煩啦。 嗯 啊，咁其實嚟講咧，佢應該就。香港地咧，全部多數人咧都係用八達通嘅。咁、 嗯、 其實咧，就如果全部將一批八達通全新做過，咁舊年我哋派一萬蚊嗰陣時咧，其實都已經係有曬啲資料喺銀行啊，或者係喺郵局啊、政府部門各方面都有嘅。咁、 嗯、 個個都係根據翻嗰個資料咧去領取一張八達通咧。咁你八達通裏頭全新做嘅咧，你限住係幾時就加翻錢落去，或者係你第一期嘅用到幾時又係冇咗？譬如一個月裏頭係冇咗，或者兩個月裏頭係冇咗嘅。咁到第三個月開始一號嘅，咁你重新增加翻俾你。咁你總之最後尾用曬你嗰五千蚊，咁我諗啊比較係即係。是简单啲咁多咯，依家又搞到好复杂咁、嗯。 明白啊，用翻另一张卡，多谢你啊，朱先生嘅意见啊。不过咧，头先我哋第一位听众咧，陆小姐咧提过一个三月三十一号日期，其实我哋都要即系补充一下嘅。嗱，如果根据翻咧成个计划啦，由于头先所讲啦，就系佢会系按住你嘅登记日期咧，而有唔同嘅消费券嘅发放日子啦，同埋嗰个消费券嘅到期日嘅，如果是以即系你用嗰三间嘅电子钱包去登记嚟讲，咁所以咧，如果你系用三间嘅电子钱包登记咧，其实最后嗰个消费券嘅到期日咧，就会系2022年嘅1月31号。咁好啦，如果你系用八达通去到做登记咧，咁最迟佢嗰个消费券嘅发放日期咧，就会系2022年嘅4月16号。嗱，咁啊。因为即系四月十六号呢个日子咧，其实都有少少复杂嘅。因为呢个咧就系讲紧咧，你系喺7月18号到8月14号期间咧，做晒所有嘅电子或者系书面登记，并且咧你喺2022年嘅3月31号咧系用晒你之前嗰4000蚊，咁然之后咧你就可以喺2022年嘅4月16号咧攞埋剩翻嗰1000蚊啦。嗱，咁所以咧就系由于个日期咧都真系可能有啲复杂啦，咁所以市民咧如果想即系都。比较清晰咧啲日期咧，其实你都可以上到去政府个网页嗰度咧睇睇噶，因为佢哋而家开咗一个即系专用嘅新嘅网页啦，就叫做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啦，喺嗰度有一啲嘅详情咧，可以仔细俾大家睇到啲日子嘅。跟住有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喂你好啊， 你好，请讲， 主持 系 咁啊，呢啲次派钱派得咧，你真系好复杂啊，你明唔明啊？譬如我咁咧，我两公婆都70几岁啦，过来咧，我先生咧佢入咗老年院，唔识行唔识走嗰只嚟嘅，自己八达通都边个取消咗噶啦，而入咗老年院到而家，咁咧你派咗嗰5000蚊俾我咧，我要想交下嗰啲院费，你知攞完钱攞去钱嘅嘛，我哋冇去申请综援啊乜嘢嘅嘛，咁而边度嗰5000蚊我要话电子银包咗八达通，搞到咁复杂咧？咁我有同冇就都冇咩分別喎，我都唔知點用搞喎。呢班哎呀，你老人家咧可以交嗰啲自然老人院費咧，咁我可以用公婆嘅錢全部按落去邊我先得，嗰度交自然費，我都冇咁慘啊！你明唔明啊？你邊我邊八達通？ 明白。 喺八达通嗰度去，我抽筋市场嘅，又是买啲米翻嚟啊！你食得晒啊？ 嗱，不过咧，不过张女士，其实你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因为政府就话咧，佢哋会下个星期咧同啲院舍有个简报会，咁相信到时都会比较详细地去讲咧，针对住喺院舍嘅长者咧，譬如点样做一啲嘅登记啊，或者系资料认证啊等等咁样咯吓。咁或者即系到时啲钱可以点样使法，咁其实你都可以即系到时留意一下你嗰个院舍会唔会有更加多嘅资料俾到你咯。 我即係感覺，我一早我已經打咗電話去你嗰個財經部嗰度嘅啦。我話唔該你咧，你幫我反映一下，我啲冇乜嘢，嗰啲我就望嗰啲咧，俾我老公嗰度自愿嗰度有得扣，扣翻俾佢。咁我咪唔使俾錢佢咯，我咪唔使咁賺多，跳上跳落咯。 明白。 我老公部嘅錢按埋一個户口咁樣俾佢扣，佢老人院嗰度扣咯。咁即依家佢今日公布乜嘢都冇講。即系我觉得你好复杂咯，我而之先咧到而家用电话都系打出打入嗰只，其他嗰啲嘢我都唔识嘅。你叫我去搞乜嘢啫？你等于喺安我去搞，我等于冇。 理解，多谢晒阿张女士啊。可能对于一啲长者嚟讲咧，就觉得会比较即系复杂一啲，因为又牵涉到好多个日期啦。即系如果佢哋唔用电子钱包，而如果佢哋系用八达通嘅话咧，其实都牵涉到好多嘅日期啦。又要睇下即系究竟佢系咪喺个限期前咧使完嗰4000蚊，然之后先至可以攞到嗰1000蚊啦。可能对于长者嚟讲咧，的而且确有少少复杂嘅。啊，头先讲到咧院舍嘅。嘅長者咧，究竟即係點樣去俾到去咧？其實成個登記咧，如果根據政府所講咧，就即係都相當之簡單嘅啫。市民咧係可以即係透過嗰個中央嘅電子登記平台啦，又或者透過書面啦，登記翻佢一啲嘅個人資料啦。咁如果咧你係上次已經攞咗嗰個10000蚊嘅現金發放計劃咧，用電子方式去登記嘅話咧，咁其實咧個系統入邊咧已經有你嘅資料啦。咁相對咧，佢可能會問翻你一啲嘅保安問題啦，咁就簡單少少咧，就可以即系完成到今次嗰个电子消费券嘅登记啦。咁不过亦都留意啦，就系今次个成个登记咧系唔接受咧邮寄申请嘅。咁至于院舍上面咧，咁政府就话咧，下个星期吓佢哋会同院舍咧做个简报会，咁同埋咧佢哋亦都会喺成个登记过程入边咧有啲个人资料嘅认证，咁亦都希望咧个长者咧系可以自己登记或者系透过信得过咧嘅親戚去幫手登記，亦都話咧，如果有一啲嘅特殊情況咧，係即係需要協助嘅話咧，佢哋會透過社署咧發信俾監護人，請佢哋咧代領消費券嘅。咁啊，嗱，電話號碼18721。咁啊，究竟你攞咗依5000蚊嘅電子消費券，會諗住點樣用法咧？不如打嚟同我哋傾傾你嘅一啲嘅計劃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我哋继续同大家解答咧同英文发音上有关嘅问题。听众问萧叔叔 ，law 嗰个 law law law 同 lord l o r d 嗰个分别系乜嘢？即係譬如我哋，如果你有基督教信仰嘅話咧，咁你有時你會可能 the Lord 啦，就係咧嗰個上主啦，或者上帝啦，或者如果你睇好多中古時期嘅劇咧，就會聽到 my Lord 啦，就係一個對一啲有某啲地位嘅貴族嘅尊稱啦 ，my Lord 啦。咁呢個發音上有咩分別咧？首先你見到 L O R D 咧，中間個 R 咧，如果你英式英文咧，通常咧好多時候都係唔需要讀嘅，咁所以 Lord Lord Lord 就得啦。如果美式英文就会读埋 Lord 咁啊，类似。跟住另外要留意嘅东西咧，就系 L O R D 咧 ，Lord 咧或者 The Lord 咧，嗰个 D 要系读翻出嚟嘅，个尾音一定要系读嘅。The Lord，OK，My Lord，My Lord 就唔会就咁咧系 My Lord 咁样嘅，就会好奇怪啦。所以 L A W 系 Lord，L O R D 系 Lord，Lord 我又唔需要理会。如果你学嘅英式英文嘅话，好，今日讲到呢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商户嗰方面啊，即系听到今日啊政府公布嘅计划详情咧，又觉得对于刺激整个消费有啲乜嘢帮助咧？电话旁边咧，请嚟批发及零售界嘅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啊，邵家辉你好 ，Hello 你好， 喂，喂，不如讲讲啊，你听完即系成个简介之后咧，你觉得个计划安排咧如何啊？有啲咩嘅总评咧？ 我相信呢幾個月嘅話咧，即係自從即係政府公布咗電子消費券之後，都有好多唔同朋友啲唔同意見嘅。有啲希望將佢拆散啲啦，有啲希望你不如一次攞曬啦，有啲又話會用八達通啦，有啲又話冇電話等等，咁好多唔同嘅方式嘅。咁今日政府即係終於出台啦，咁其實有兩個，即係起碼有兩個方法啦。即係如果你用八達通嘅，分兩支兩支一千，咁另外一個就係、是、有兩期啦，咁啊兩千三千咁樣。咁我相信都回應咗部分嗰啲朋友嘅意見，覺得好似五期啊或者會太長。咁樣嘅一期係太短咁樣嘅，咁至於你話即係八達通嗰個咧個普及性咧，我相信即係就會比較應該多啲啦。過去啦，頭先我聽到有個先生都伯伯都即係提過係八達通個覆蓋應該多啲咁樣，咁但係將來嘅新趨勢咧，咁喺電子嘅支付嘅方式嘅話咧，咁亦都會係會廣泛嘅。咁我相信你俾多啲市民選擇都唔係一件壞事。 似乎如果暫時由一個即係商家嘅角度睇嚟咧，係咪大額消費咧？而家嗰啲商户咧，主要都會係接受電子錢包，即係譬如舉個例，即係我可能去買一個即係幾千蚊嘅電器啊，咁就可能係接受電子錢包多啲。而相反咧，就係八達通可能就係會比較適用於一啲嘅細額嘅消費，又或者係超市嘅消費咁樣啊，係咪有一個咁樣嘅分野？ 我覺得個機會應該就冇乜大嘅分別嘅，因為其實而家總之係八達通都好啦，你八達通都唔一定係咁奪嘅，因為其實八達通咧，佢可能即係對方唔一定有張卡，喺個電話上面都可以有八達通嘅系統嘅，而家都一樣可以做到嘅。第一啦，第二就係話咧，縱使我而家分兩期又好，分三期又好啦，我之前喺啲唔同嘅節目都提過啦，即係啲商家嘅朋友咧，佢一定係諗到啲方法咧，可以盡量吸你嗰五千蚊嘅，因為你要知道香港以前啲人都好興，而家都好興啦，分期付款就買個電器噶嘛，即係佢意思就係你攞咗電器翻屋企先啦，跟住之後慢慢先找翻條數啦咁樣。咁嗰啲佢就算你佢唔知你有冇錢，佢都俾個電器攞翻，俾個電器攞翻屋企，何況佢今次明知你有五千蚊咧，係咪？咁所以我估係嗰個一個大額嘅消費嘅話咧，其實只要你有嗰五千蚊喺度咧，其實一定係可以處理到嘅。咁至於你話咁細額嗰啲會唔會唔著數咧？咁因為其實佢今次唔係話佢個期限就係、是、應該八達通去到七個月啊嘛。咁而另外嗰三個平台公司就可以去到五個月啦。咁你咪大家除翻條數咯。咁五千蚊咁啊七個月，咁可能一個月用八百蚊，咁你可能今日買廿蚊，聽日買一百蚊，咁你慢慢都使到㗎。咁你又可以比較下咁啊。咁所以我相信都會惠及到都會幾廣泛嘅朋友，都人人有份嘅應該。 又其實八達通咧，最後嗰一千蚊咧，你係可以慢慢用㗎，因為佢冇一個到期日。但是另外一个可能大家都会关注呢，就是现在可以用我来搭车，那会不会反而是削弱了，即是原本推出电子消费券那个的用意，就是刺激本地消费这件事呢？你怎么看 呢？我估计其实绝大部分朋友在香港呢，即是其实九成以上其实应该都没有私家车的，大部分最初变消费呢，其实很多人士都即是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咁我想如果其实即是当他那天即是拿着消费券即是出面去洗钱啊，哇原来搭车的时候都可以不洗钱呢，全日都可以免费。咁我相信对于市民来讲可能都是一件好事来的，都会开心的。 咁但是就是不是可以落到去整个的消费的市道呢？ 我作為零售界的代表，你問啦，有啲朋友講開頭嘅時候，喂，可唔可以淨係喂零售好慘喎？可唔可以淨係幫零售啊咁樣？咁我都講，其實即係經過疫情嘅話咧，我相信其實好多唔同嘅朋友都慘嘅，即係飲食又慘，甚至乎啲服務業都慘嘅。咁所以見到就算爭取電子消費券嘅期間嘅話咧，我都冇同政府講，喂，你一定要幫淨係幫零售業啦咁樣，喂，我自己界別啦。咁其實因為其實香港好多唔同嘅行業咧，其實都需要幫忙嘅，包括好似啲的士啊。包括啲小巴等等，其實可能其實佢哋啲生意其實都差咗嘅，咁所以希望即係今次呢個電子消費推出出面咧，可以惠及成個香港經濟啦，每一個行業嘅話咧，都係帶動到佢哋嘅生意咯。 另外你哋估計咧，以而家個情況咧，大概可以即係對於本地消費額有幾多個百分比嘅刺激啊？ 嗰百分幾啦？佢政府而家講緊係香港應該大概今次有720万人受惠啦，係咪？咁嗰個金額介乎於300至350至360億度啦。咁如果你話去分開5至7個月到去排出嚟嘅話，當佢6個月啦平均，咁你咩？但每一個月大約60億入咗個市場裏邊咯。 係咪咁啊？60億嘅話，對於喺整體嗱，我自己零售嘅話咧，即係平均每一個月嘅話咧，可能都有200-300億嘅。OK， 咁但係你話如果你擺咗60億落去嘅話咧，咁淨係去曬我度，咁可能都有幾十 percent 嘅進帳啦，係咪？咁但係其實佢未必嘅嘛，佢都有機會走咗去飲食啊，或者其他唔同嘅行業嘅朋友嗰度嘅。咁我相信除咗政府嗰300幾之外嘅話咧，會有一個細啲嘅漣漪效應啦。即係個漣漪效應嘅話，可能就係啲人出去出邊，佢未必淨係使嗰5000蚊嘅嘛，佢可能會使大啲或者使多啲嘅嘛。如果你商界嘅推多啲優惠出嚟，原來你除咗5000蚊之外咧，你當你俾咗7000蚊，我就俾咗1萬6蚊俾你仔，或14000蚊俾你仔，咁可能又吸引多啲人使多啲錢啦。咁我相信會個漣漪效應會更加大嘅。 咁你而家聽到業界咧，會唔會配合呢個電子消費券嘅推行咧，做多一啲嘅其他零售推廣嘅活動，或者係提供多啲嘅優惠啊？ 都有啊，有好多啊，有很多朋友其实而家都做緊㗎。我听讲即係你听到有啲嗰啲商场啦，即係就算未曾政府公布之前出嚟嘅时候，佢都已经自己走咗去讲啦，说喂可唔可以俾预先去呢个电子消费券嘅收费，先收咗你5000蚊去做一个服务呢，咁样咁其实都有。 嗯，好啊，多谢晒你，邵家辉，倾到呢一度，唔该晒。邵家辉咧系嚟自批发及零售界嘅立法会议员嚟嘅。跟住咧，我哋有6点前嘅交通消息，跟住有6点钟嘅新闻天地嘅。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咧，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较早前近新世纪广场对开曾经有坏车阻路，咁坏车虽然离开咗，咁但一带嘅交通咧而家都系非常挤塞噶，车龙分别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景泰苑，同埋窝打路道近浸会桥面。另外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大榄段咧，较早前都曾经有意外，而家大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深井。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南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北角码头和西湾河泰安楼，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上美元转强亦可能逐步贬值，香港电台记者李津升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28801点，升242点，总成交金额是2055亿。恒指夜期是跌緊35点，做28724点，成交张数1700多张。十只最活跃港股嘅收市价：小米集团28.8升5毫，腾讯控股603蚊升4蚊，阿里巴巴207蚊升3.2，美团300.6升10.6，比亚迪股份232.4升9.4，吉利汽车24蚊升2.2，药明生物132.1升11.3，中国平安77.45跌3，信宇光学科技228.6升14.8，盈富基金29.16升2.8。五大升幅股份：梦东方、善碧控股、康健国际医疗、蔡信传媒、中国农业生态。五大跌幅股份：华邦科技、五龙动力、大成生化科技、8088投资、信泰控股。美元對其他貨幣的現價：港元7.764，日元110.16，瑞士法郎0.919，人民幣6.441，新西蘭元對美元0.699，港金是16600蚊，收市是比上日收市跌130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價1791.66美元，賣出價1792.48美元，港匯指數101.1升0.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快线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排到去丁九桥，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深井嗰度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龙尾排到丁九桥。隧道情况。 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西行的龙尾在西湾可泰安楼，九龙入口都有车龙，排到去近丽港城。另外，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就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香港仔隧道，香港仔隧道的北行方向现在还是需要实施间封措施的。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咁就係较早时提过嘅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快线嘅交通意外清咗场㗎啦，车龙有待消散。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道，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排到去沙福道。后些少啦，九龙塘会嗰段嘅车龙啦，就塞到去公主道近创资中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龙尾喺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上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啦，龙尾过咗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呢一边龙尾就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喺港岛，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临时街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嘅龙尾排到去几远噶？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交通繁忙啦，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景泰苑。新界方面啦，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津桥至到康湖居车多。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嗰段啦，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已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种族歧视条例下，工作场所使用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雇佣关系，都会受到保障，免受性骚扰、残疾骚扰和种族骚扰。 我知道，即是既受尊贵员工、义工和实习人员等都受到保障。 如果遇到被骚扰的情况，可以向平机会查询， 查询电话2511-8211。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时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长期干旱会降低天然集水区的储水量，但我哋总系觉得，只要雨量回复正常，集水区的所得亦会随之恢复。不过，一项研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今年嘅五月中，澳洲蒙纳殊大学嘅研究团队喺科学期刊发表文章，指出尽管澳洲千禧年大旱早已经结束多年，但维多利亚省的161个集水区之中，37%仍然未回复正常，当中80%更似乎是停留在干旱时期的状态。即使上游地区的降雨量回复正常，流入河流溪涧的水量仍然比起灾前少了30%。此外，团队亦都发现维持旱灾状态的集水区附近的植坯，它们的蒸发率比起灾前有所上升，因而推论出有可能是植坯加速吸收和蒸发水分，令到比较少雨水能够流入集水区。澳洲千禧年大旱始于1997年至到2010年结束。据澳洲广播公司的报道，这个团队分析了这些集水区在旱灾之前15年直至到2017年的水流量，再配合降雨量、地下水的用量和植坯变化等等的数据，得出了上述的结论。这个发现令到科学家深感忧虑， 因为受气候变化影响，极端天气例如旱灾会变得更为频繁。如果天然集水区无法复原，依赖淡水生存的人类和其他动物又将会何去何从呢？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暇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暇， 色无暇，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6:43，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嘅晚上咧，亦都有我哋嘅传媒嘅人士啊，同我哋做一个一周嘅时事点评啦。咁今晚直播室咧就有潘少权同埋李月华两位嘅，两位好， 大家好。 吓嗱，咁啊，不如首先讲讲咧，都相当之多市民关注咧，就系电子消费券咧个发放安排同埋点样使用啊。咁其实刚才我哋喺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咧，亦都同市民讲咗嗰个嘅情况啦。如果要仔细去到記咧嗰啲嘅日子咧，老實講都真係相當之複雜，因為按照咧你唔同嘅登記日期啦，就有唔同嘅發放嘅日子，咁亦都有如果你用電子錢包咧，就有嗰個到期使用日啦，但如果你用八達通咧就冇，不過咧你必須係要咧先用曬前兩期嗰4000蚊先至可以用到咧餘下嗰1000蚊嘅。嗱，兩位即係。按照即係以往即係睇咗政府啦咁多次去做一啲嘅現金發放計劃啊，或者唔同嘅發放計劃，如果同以前相比，你哋覺得今次嘅安排係如何咧？李耀華， 我以為潘少權講先，因為頭先啱講又超勞氣係嘛？咁我諗係嘅，即係簡單嚟講咧，就係即係點解唔派現金咯？即係你已經派過，咁好簡單，即係今次繼續沿用呢個方法，就一早已經做咗，亦都大家。怎樣用可能都洗了添啊！咁而家搞到呢咁複雜啦。嗱，頭先你講完之後咧，好似即係連我都唔記得啊，即係唔記得好多嘅日期。咁你諗下老人家會點？嗱，我阿爸阿媽成日問我喂幾時有得攞啊咁，我都仲要幫佢記下咧點樣攞啊，幾時要用啊，點樣用法？咁我諗呢樣嘢真係幾頭大 嘅。嗯， 我覺得咧今次嘅德政咧係咩咧？舊年咧就。即係派10000元啊，或者係以前嘅即係曾俊華嗰陣時派6000元咧。我一聽到之後咧，就好多人咧就發現咧就係未派錢嗰已經使咗嗰10000元，未派錢已經使咗6000元。我諗你聽過啦，係咪？今年咧就已經定未有人使嗰5000元嘅，因為唔知點派。我唔知呢個德政咧係咪咧，即係政府啦，或者係財爺，或者係佢身邊嘅智囊咧，就話咗一樣嘢啊，等你啲人唔好咁快先使未來錢。搞得越複雜，你哋就越遲使，咁咪好咯，咪就係、是、搞得好複雜咯。其實所有嘅嘢咧，我哋講兩個字叫合理。既然政係咪都講，舊年你派過咯，你又有曬我哋嘅資料咯，咪充翻5000元俾我，咪搞掂咯。其實你決定派5000元嗰陣時，好多市民都有意見，就係話：喂，我舊年派10000咯，舊年咁嘅未有疫情，未到咁惡嘅時間，你都俾10000，經歷成個疫情咁大，你派5000元。咁你想點呢？哦，原來有個背後好偉大嘅理由，就係、是、話要幫助香港嘅消費。咁但係都拖咗咁耐啦，係咪？拖到8月，仲要分幾期，我又係唔係好明？呢個合理性呢係佢非常之失敗嘅，就係話你一次過俾5000元又得，係咪？你俾咗5000元，你咪規定我6個月要使曬都得噶嘛？點解你要分期呢？又要2000，又要3000，有啲又2000，有啲又3000。然后咧，有啲仲要 221， 我突然我正话听嗰个直播咧，我听听下，我真系熄咗个部机，因为我真系唔知佢想讲乜。 嗯， 咁咧就系你要做完两次，即系你乖仔嗱，月华，我俾咗4000元你，我俾5000元你，嗱，你第一次使2000，第二次使2000，嗱，你乖啦，呢4000元几时使晒，我就奖多你1000，即系你唔需要咁复杂啊，呢啲叫扰民。做一个政府做嘅嘢就系简化程序。將問題咧由複雜嘅問題去簡單化，而家調轉係將簡單問題就複雜化。 但如果你用電子錢包，個複雜性就會冇咁高咯。 但係啊，我都冇電子錢包， 我想請教一下，我係有曬差唔多咩乜嘢轉數快 PayMe 乜嘢我都有，支付寶、微信支付，甚至係八達通咩都有，我就係冇電子錢包。 啊，支付寶你可以用得。 咁我想問啊，即係話其實個問題就係、是，連我哋叫做做新聞嘅，我哋都好關心，同埋亦都好熟悉呢啲主題裏邊，我哋都嫌麻煩嗰陣時，你試問一下，聽喺我收音機旁邊咁多嘅長者。咁多人係唔係咁鍾意用啲電子性嘅嘢，你咪一鋪俾晒現金佢，銀行咪俾佢喺銀行洗囉，再唔係充落你個電你個八達通咪解決問題，一次過咪解決囉。 我啱啱聽完之後，其實呢我估呢，第一就係政府可以少少轉移視線，因為呢十俾人攬嘛，俾五千，去年俾一萬，所以而家呢人唔記得攬五千，係鬧複雜。我啱第二呢就係、是即係咪佢係想利用呢個機會，即係希望多啲人用電子錢包呢，咁即係不無有一個咁樣嘅目的。咁但係就係好似潘兆元所講，就係、是、將個問題複雜化。如果你到底個目標係乜呢？你目標係刺激經濟呀，定係電子錢包呢？咁如果你係前者嘅，你咪簡簡單單囉。如果後者嘅，其實可能你應該推過另一個嘅計劃去做呢样嘢。 不如我哋听听一啲听众嘅睇法啦。吓，电话号码1872311。周先生你好，周生。 你好啊。 系你好， 阿杨小姐啊。 系你李月华喺度，我系陈燕平，跟住就潘少权喺度。 我七廿几岁， 唔紧要，请讲。 杨小姐啊，就咁啊，关于嗰啲电子消费券咧，佢俾多少都冇问题，不过佢唔好限住我哋嚟使嘅。我哋七廿几岁人又要叫我哋呢样嗰样，我哋唔识咁多啲嘢噶，即系与时代脱节噶。你好似嗰只税上一次俾一万我哋咁，你咪打入我哋个户口咪得咯。你唔好理我哋点样去攞，点样使法啊！你又要叫我哋限住我哋一个几耐洗晒？你估我真系攞嚟大鱼大肉咩？拎去赌咩？嫖赌饮荡出？我哋呢几日岁月七十几岁人嘅，希望攞啲钱慢慢搣搣下，唔通你仲叫我去执纸皮咩？ 你用八达通会唔会方便啲啊？会唔会方便啲啊？ 用八达通都唔好，你最好你咧就俾晒啲钱过晒落我个汇丰嗰个户口度就 OK， 我对对上嗰次。 明 白。我而家我都唔识又话。什麼上網電子平台我都求人的， 明白， 我不懂這些東西，你不要這樣來玩我的老人家呢，人家說長沙灣那個吳茂記整的，你就阿茂派錢，陳茂波派錢，沒有那樣搞那樣，何必搞那麼多 好 整蠱那些老人家。 好清晰，多謝曬啊周先生。不過都補充，其實都可以用書面登記的，但是你可以去譬如郵局啊這樣都可以有書面登記的。有蓮仔啊，聽埋啊，蓮仔你好， 你是不是做我 是嗎？是啊，請講啊蓮仔。 我跟你講，我們呢要你不如給五千元給我們入入我們戶口裡，不要搞那麼多樣東西了。 嗯， 咁样好麻烦啊！我哋又唔识，我哋几廿岁人。 佢想你刺激消费啊嘛，即系唔想你关注啊嘛。 刺激消费都唔得噶，我因为咧唔系唔刺激消费问题啊，而系我哋几廿岁人咧最好攞现钱，中意买咩买咩嘢，系咪？我哋而家你唔系刺激消费，系我浪费咗我哋啲钱啊！点解咧？我哋咧电饭煲、电视柜、电视咩油，你叫我哋买咩咧？系嘛？唔得噶嘛！你咁样 买餸都可以嘅。 唔系啊！你而家我哋唔识用嗰啲嘅，我哋识用现钱噶。 明白， 我哋入落我哋嘅户口度都唔好咁烦啦。 好多谢晒阿莲姐，莲姐同周生都系长者啦。咁其实两个个睇法都系一致嘅，即系觉得你做乜俾咁多限制我咧？不如你现金俾我就更加好啦。相信唔知呢个会唔会系唔少市民嘅谂法同埋心声啦吓。 我就好同意咧，就系将问题简单化系容易啲去处理，亦都即系其实一件好事。我唔知點解啲好少入嘅機器入到政府呢個部門啊，或者入到嗰件事出翻嚟，一定係一件禍禍地嘅事嘅。即係明明係一件好事，都可能係變成得唔係好靚嘅一件事，係嘛？即係譬如舊年已經係好複雜噶啦，咁啊唔緊要啦，因為一萬蚊，今年仲慘。即係由提出五千蚊到今日講派錢，竟然都出現一個問題，都係俾人鬧。咁點解要搞成咁呢？其實係咪真係冇得轉呢？睇去到今日梗係冇得轉啦，我相信到。咁但係就係當每一個人去攞呢五千蚊，或者每一次攞二千蚊嗰陣時，其實就喺度鬧緊呢個決策嘅一次。其實圍觀者係咪應該都要諗下呢？ 在这里有一个节目预告，听朝早八点到九点的星期六问责呢，会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的，到时呢他会再去解释一下呢他们今次整个的政策的构思的。休息一阵，转头回来我们谈一谈这个香港的新闻界，亦都是在国际的即是传媒里面都相当之关注的新闻，就是苹果日报的事件。 边个话医生一定要着住白袍一本正经？边个话医生只会讲少油少盐少糖，唔可以讲美食？ 电视节目《医生与你之医学人》今个星期主角国际肺癌权威莫树锦教授，佢会同大家讲饮讲食讲艺术， 仲讲点样做一个快乐嘅医生，为病人带嚟快乐同希望。 医生与你 今晚7:35， 港台电视31。 生活里面有好多大大小小嘅哲学等待我哋去发掘，无论系几时，我哋都可以喺别人嘅人生哲学里面有所领悟。 佢嘅乜都有金句系 资深广告人、著名收藏家谢宏忠， 六个字啦，随心随意随缘。 逢星期六晚上10:00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相信咧，寻日发生喺苹果日报嘅事件咧，都令到香港嘅新闻界相当之震撼啦。因为咧，警方就话咧，苹果日报佢哋喺2019年开始啊，喺实体报章啦，同埋喺网上咧发布嘅多篇嘅文章咧，系呼吁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咧实施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咧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的行动的，因而呢就以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呢，就拘捕了呢他们五名的高层，当中亦都包括了他们的即是董事之外，亦都包括了他们的副社长和他们的总编辑，他们动新闻的总监等五位的。那么昨天亦都是即是出动了即是相当之多的警力，在苹果日报的大楼里面，编采部里面咧係搜查啦，並且咧係話應該係帶走咗成40多部嘅電腦嘅主機嘅。咁而今日咧，《蘋果日報》係月上出版嘅，咁佢哋就加印到咧係50萬份。咁見到亦都好似咧同上次啊《蘋果日報》嘅被搜查咧嘅情況都有少少類似嘅，就係、是、唔少市民咧喺凌晨嘅時分啦，已經喺一啲最早有嗰份嘅實體報章去到嘅報攤嗰度咧排隊係買報紙啦。咁亦都根據即係其他嘅一啲嘅媒體所報道咧，亦都有市民咧一買咧就買咗成幾百份報紙添。咁而今日都見到啦，有一啲嘅商鋪咧就直情係將嗰份嘅《蘋果日報》就擺喺度咧，就俾啲市民咧佢哋自己去到攞嘅。嗱咁啊，《蘋果日報》暫時嗰個編採都係繼續緊啦。咁但係究竟佢哋可以維持到幾耐呢？因為佢哋有3間公司嘅1800萬資產咧係被保安局局長咧以廣區國安法而凍結的，咁要一定要有保安局局長的指示咧，先至可以再解凍翻嘅。而同一時間啦，國安處咧亦都係正式落案咧檢控咧，當中兩名嘅人士就話佢哋係違反國安法嘅第29條，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嘅，會喺聽朝早咧。就提訊㗎喇。咁嗰兩位嘅人士呢，據報啦就係佢哋嘅總編輯羅偉光同埋一傳媒集團嘅行政總裁張檢控嘅。嗱，兩位今次嘅事件對於新聞界嚟講，即係有啲乜嘢嘅影響呢？潘少權。 你講影響我唔知點講，因為佢嗰個罪名呢就係話佢針對喺2019到即係今年啦。咁有幾十篇文啦，咁而呢幾十篇文咧都係有一個好強烈嘅意圖，就係即係勾結外國勢力，就係顛覆啦，或者係即係叫做制裁啦，即係中國同埋特區政府啦。 佢主要係講話進行制裁、封鎖或者其他敵對行動，就唔係顛覆。 咁如果用呢個角度去講咧，就條法例就喺度嘅。 咁究竟嗰啲文章係咩文章呢？其實我哋係唔知嘅，即係喺呢一分鐘我都冇睇過，亦都唔知。 因為 亦都話消息，係啦，消息亦都話咧就警方就要求相關人士啦，就要喺網上啦，就要拎走呢啲文章啦。咁究竟點樣去建立到呢一個咁嘅所謂指控呢？咁其實就涉及到就係橫跨咗一個，其實我諗最大嘅關聯性或者喺新聞界最關心嘅一樣嘢就係、舊年國安法去宣布即係推行嗰陣時咧，係講出咗一個係冇追訴期嘅。咁但係而家咧追訴嘅年期咧係追到2019年。咁但係你睇翻國安法，原來佢有一個講法咧，就話如果嗰個罪行咧發生喺國安法之後，佢發現咗之後咧，佢係會追訴佢一啲歷史，究竟係咪從來都係咁樣發生？咁所以咧，我覺得佢建立嗰個所謂叫做合理性啦，就係建基於呢條條例。然後哦，你可能喺國安法之後，你發表咗20篇文章係咁。哦，原來你睇翻你過去，哦，原來你發表咗30篇文章。咁所以佢就用呢個咁嘅線索咧，去建立嗰個所謂個拘捕行動同埋個指控啦。咁另但係因為事件已經去到一個即係司法階段咧，你就好難去評論。第二，你亦都好難去講就係話，因為我冇睇過篇文。但係如果從呢個角度去睇咧，就係、究竟乜嘢係會即係抵觸一個所謂叫做國安法，或者係啊，我訪問咩人呢？舉一個例子，譬如我訪問一個人，佢主張咁有呢件事嘅，佢主張係要制裁嘅，中國政府同埋特區政府。咁我可唔可以報導呢？我覺得新聞界最擔心嘅就係我點界定我自己嘅行為，或者我個訪問本身會唔會去觸犯到國安法？咁但系咧，我自己覺得咧，好似我正話講嗰個即係派錢嗰個講法一樣，其實個合理性咯。其實要證明呢個行為本身有一個犯罪意圖咧，係好難嘅。其實嚴格嚟講，但係嗰個犯罪意圖本身，我係究竟點諗咧？我訪問你去做呢件事嗰陣時，如果我只係一次，你咁講，咁我就係一個訪問。如果我長期用20次去訪問嘅話，咁係咪都係有危險觸犯國安法呢？咁嗱，呢個呢，我覺得呢，就要等將來睇嗰幾十篇文個關聯性，我哋先至可攞到出嚟。我嘅意思就係話，對新聞界或者記者嚟講，或者我哋撰寫評論又好，究竟乜嘢情況之下先抵觸到，即係干犯到呢個國安法？而我自己覺得就係話，表面上係好似好難去做。如果只係一兩篇文呢，我覺得呢個報導呢係唔會違法嘅。我訪問一個人，他甚至主張這個制裁呢都不應該是犯法的。但問題就是我這個動作，我去訪問他的時候，我有沒有一個意圖？原來我自己都想這樣做，我只是借你把口去講，那我就可能干犯這個國安法。 1872317點新聞回來再談。 邀请了梁继章、李丽睿和马小强这三位过往的主持人回归，下星期一起负责有关节目。港台会不时检讨节目内容、人手和播放安排。台湾新增187宗新型肺炎本土确诊个案，再多21人死亡。新增患者年龄介乎不足5岁至90多岁。个案以新北市76宗最多，其次是台北市71宗。民进党政府授权台积电、鸿海永龄基金会合购各500万剂德国 BioNTech 原厂疫苗，直接運抵台灣捐贈給政府。蔡英文總統下午在總統府會見台積電董事長劉德欽和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討論相關事宜。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正為南海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天晴，明日有一兩陣驟雨，最低氣温約29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但有一兩陣驟雨，下週中期驟雨增多。現時室外氣温31度，相對濕度75%，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个道路事故咧，就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苏屋，因为事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咁而家大嘅交通咧挤塞噶，车龙排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苏屋，因为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咁另外喺尖沙咀嘅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咧，近海防道快线因为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梳士巴利道近海景加福洲际酒店，咁亦都影响到咧附近一带。包括是广东道和弥敦道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就在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海防道快线有意外，现在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近海景加福洲际酒店。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过了启德隧道，龙尾去到启福道近益经中心。咁而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因为多车咧，都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就喺维利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东隧九龙入口嘅交通咧非常繁忙，而家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接近九龙货仓。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因为受到呈祥道那边的车龙影响，现在龙尾都去到近星河名居。大佬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就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现在车龙一路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接近景泰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龙尾在牛头角定富街。而观塘道去龙翔道近企业村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就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常宜道。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因为较早前的意外，而家近大榄同埋深井段分别交通都是比较繁忙。而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介乎北港至到濠涌段车多。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一段，龙尾在唐人新村交汇处。反方向元朗公路去屯门近博爱交汇处的龙尾就去到新田公路近北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吴咏仪，生到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梁晓生，生到八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孙淑伟，生到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又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陈清文，生到十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郑建华，生到十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杜思容，生到一名在今年四月六日出生的女儿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2892-5325。 收到人口普查通知信后点交问卷啊？ 6月23日起，全港住户都会收到通知信，你可以打18201做电话访问或者填网上问卷，资料绝对保密。 咁有冇其他方法啊？ 收到纸本问卷嘅住户，亦可以将填好嘅问卷寄翻去政府统计处。 记得喺7月18日前交问卷啦。 人口普查网上做，方便保密又环保。 我们一直都在说父亲节的故事。 我是精灵一点的沈达源，我这个问题少年间唔中都会得到一个重复的答案。到你做了老豆，你就明白。现在做了，我明白。有时担子好重，有时我不太重要，亦都明白为什么母亲节餐饭硬是贵过父亲节。 到你做咗老豆，你就明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有个窝心嘅父亲节。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直播室也都有我们今晚的两位的传媒人，就是李月华和冯振超，李月华和潘少权和我们总评一周时事的李月华和潘少权。刚才我们就谈到苹果日报的事件，如果我们看回，就是因为警方就指他们是由2019年开始的一些文章是说他们发表的这些文章是可能是提供了一个的口实的，就被境外机构制裁，就提供了一个口实。那我们看回就是港大法律学院公法讲座教授陈文敏，那他就说呢是即使学者的文章呢都可以被他人使用，认为呢这个的说法呢是含糊，担心呢令到言论自由是缩窄，人人自危之下呢造成寒蝉效应，大家呢会避免谈及啦。那而另一位的资深大律师呢汤家华呢，他就认为呢就是新闻报道和公允的分析评论呢都不会构成刑事行为，但是如果是属于认同外国势力制裁的意图并作推广呼吁以达到外国的制裁呢，就可能是犯法。那他亦都说今次的事件呢就是同不是一个就是新闻自由的问题啦，吓咁啊，嗱，大家即系点睇咧，吓咁啊，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噶。咁因为阿汤家华咧，佢就话而家即系被捕嘅人士咧系串谋干犯国安法，并非系苹果日报嘅人员咧触犯法例，因此咧需要等待检控书嘅检控内容，认为咧系同新闻自由咧冇一个直接嘅关系嘅。李月华点样评议咧？ 甚至无而家讲话有几十篇咧，都系消息嚟嘅，系冇个两位官员出嚟咧，系冇讲到具体有几多篇嘅，即系几多篇文章嘅，即系记者喺记者会上边去问你到底，譬如话报道或者评论系边样嘢有问题咧，或者你访问边啲人有问题咧，其实两位官员都唔肯答噶嘛，咁佢哋嘅理由就系第一调查紧啦。即係佢哋仲要去搜證啦。第二當然就係話好一個好方便嘅理由，就係而家進入司法程序啦。咁如果我哋睇得到，就係個司法程序咧係可以好長嘅喎。有啲案件你由所謂拉人，甚至冇到起訴，到而家都未審。即係到底佢所謂嘅證據係啲乜嘢？我哋睇到哦，原來你拿呢扎文章出嚟係起碼喺個控方佢覺得有問題。咁我都所謂有所本啦，我就知道哦，原來係咁。或者都未必知道，但係起碼好啲啦。但係當你冇嗰陣時候咧，就正如好似阿陳文敏講，即係大家咪諗，即係要自保嘅話，可能就係最安全嘅方法咧，就係喂完全唔好講啊，完全唔好鬥啊，無論係評論好、報導好，都完全唔鬥啊咁。咁呢一個係其實對個社會係真係好大問題。你今日就係話呢個罪行，但係國安法佢涵蓋範圍好大嘅。你其他嘅條文就可以係其他嘅範圍，唔係淨係今日係咪叫人哋制裁呢樣嘢？咁呢個禁言啊，或者自己去審查呢樣嘢不斷擴大嘅話咧，對個社會到底好有咩好處咧？咁 另外一個咧，我諗亦都係即係特別係新聞媒介比較關注啦，就係尋日成個嗰個搜查嘅過程啊，因為同上一次咧，佢哋搜查蘋果日報嘅大樓咧就有啲唔同啦，因為上一次咧都仲有蘋果日報嘅即係 人員啦，佢哋可以喺個報社入邊咧做到一啲嘅直播啦。咁但係今次咧就即係佢哋都唔能夠咧喺好近距離咧就睇住嗰個嘅搜查嘅過程。而今次咧警方嘅搜查咧係取得法庭搜令嘅。咁搜查咧當中亦都包括咗新聞材料。咁頭先亦都講咗啦，有一啲嘅記者嘅電腦咧亦都係被即係攞走啦。嗱咁啊，大家點睇？即係呢個嘅做法啊，同新聞自由嘅保障會唔會係有一啲嘅即係相違背喺度咧？嚇，阿潘少權，不過都強調佢哋攞咗法庭搜令 嘅。用法即係如果用翻呢個法律嘅角度去講咧，佢攞咗法庭搜令，當然佢有權去搜尋。即係搜查佢嘅證據啦，咁因為搜查嘅證據，你就唔能夠話佢嗰樣嘢唔係證據，因為喺佢角度裏邊佢涉嫌嘅或者有機會佢都可以攞去啦。我哋最關心嘅應該一樣嘢咧，就係話係從新聞界嘅角度去睇咧，就係一個叫做新聞材料啦。即係究竟我哋每一個記者或者自己嘅新聞嘅電腦裏邊，我哋做嘅其他故事嘅新聞材料，係咪喺呢度會變成係一個喺曝光咧？會唔會令到我哋原來有啲人同我哋爆料？咁咧就擔心，即係我哋以後唔敢俾，即係俾料你咧。咁我覺得呢啲咧就有呢種擔憂係正常嘅。但係我哋亦都睇翻個法律咧，其實講得好清楚。警方係因為呢個干犯呢個國安法嘅呢個所謂勾結外國勢力啦，就去要呢個制裁中國同埋特區政府咧。如果佢係基於呢個控罪而去尋找嘅所有嘅材料咧嘅所謂證據咧。你只可以喺呢度，即使佢揾到100个，即係所謂嘅其他嘅新聞材料都好啦，佢係唔能夠引用嘅，亦都唔能夠採用嘅，亦都唔能夠去披露添嘅，因為呢個係干犯咗一個法，即係佢都犯罪，包括就係藐視法庭。我諗有呢個憂慮係正常嘅，即係新聞界。但係我亦都覺得喺呢啲事裏面呢，如果我哋今時今日又將佢同新聞自由掛上關係呢，我就覺得過濾咗嘅呢一點。 例如話。 我就唔覺得過濾嘅，真係係值得憂慮嘅。因為雖然你講話佢如果係喺個過程裏邊，佢係攞到一啲係同佢而家要檢控呢個罪係可能直接唔相關嘅資料，佢當然喺佢呢個檢控嘅罪上邊，佢唔可以引用啦嚇。但係即係我唔知，即係佢係特登定係話係無意啦嚇。如果我真的有個故仔做緊，喺我電腦裏邊有啲資料係相關嘅嚇，就講啦，踢爆警方有啲嘅或者某啲警務人員有啲嘅問題嘅，喂佢睇咗之後，佢當然唔會喺呢個 court case 用啦。但係你認為佢用唔用咧？咁我唔知喎，我真係好擔心佢會用喎嚇。佢用法佢唔使話俾你聽，我用噶嘛。即係所以呢個就係嗰個點解對新聞資料嗰個保障係咁重要啊嘛。咁佢睇完之後，即係佢係睇完佢就睇咗噶啦，係咪？咁呢個係我嘅憂慮咯。咁第二個，我覺得值得提出嘅就係琴日嗰兩位官員出嚟嘅態度咧，係基本上係已經係被拉嘅人相關嘅公司已經係罪犯嚟嘅，黑錢嚟嘅，即係呢啲係罪犯已經係罪名成立嘅人嚟嘅咁樣嘅態度，我嘅感覺係。即香港是有所謂你未審之前他都是一個即清白的嘛，即你要他定罪才是罪犯嘛，但他們的態度給人的感覺就是你要劃清界線，你和這罪犯這個問題，我覺得其實不單止是對市民有影響，其實對法庭也是的。那個法官來做什麼呢？個法官是量刑啊，即你拘捕他已經是他是罪犯了，那個法官可不可以判他無罪呢？咁我覺得呢個態度，我覺得就算係同樣處理呢件事情，啲官員出嚟解釋嘅態度，使唔使咁咧？琴日嘅態度，我覺得係非常之差嘅。 頭先講到即係嗰個新聞材料嘅搜查啦，因為有法律意見咧，就認為咧，其實如果根據翻香港法例嘅第一章咧，《釋義及通則條例》嘅第84条咧，當中有規定到咧，就住新聞材料申請咧嘅交出令咧，係需要有係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或者係區域法院嘅法官咧批准咧，至係。 得嘅。咁但係亦都有另一啲嘅法律意見咧，就認為喺國安法之下咧，釋義及通緝條例嘅呢個相關條文咧，就未必適用嚇。 咁但係其實佢因為向法庭咧申請呢個手令嗰陣時咧，其實法官都要睇曬佢嘅提供嘅資料噶嘛。佢唔係話就咁申請呢個手令，咁法庭就會批咗佢。個法官都會睇曬佢手上有嘅文件，包括咗我相信嗰幾十篇文章都會喺個俾法官所睇過嘅一個過程，然後先至能夠可以進入去批一個你進入去一個報館裏面去搜查佢嘅電腦，去尋找呢、这個即係所謂線索。所以我自己本身咧，可能係我又冇咁過濾嘅地方咧，就係我成日覺得香港今時今日，我哋仲係相信係仲係法治嘅。即係如果唔係嘅，香港已經無法無天嘅。如果真係用一個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嘅話，香港未至到嗰個部分。但我好同意一樣嘢，就話有一種憂慮係好正常，但係唔好過濾嘅意思就係話，我哋咪睇下佢點咯。嗱，舉一個例子，譬如話嗰幾十篇文，正如我正話喺新聞之前講，我未有睇過。咁啊睇到嗰陣時，我哋咪大家咪做呢個判斷咯。係啦，咁但係我哋有一個我好同意一樣嘢就係、是，哎呀死啦！你可能審兩年、哦。咁如果對一般小市民嚟講咧，其實你審兩年同我冇關係啦。但係對我嚟做新聞嘅人嚟講，我哋話就係正話我哋嘅憂慮就話死啦！咁我呢兩年裏面，我應該做定唔應該寫咧？係嘛？我應唔應該訪問嗰個仁兄咧？因為寫唔寫呢篇文咧？咁我個講法就係話，即係如果你認為呢個寫法係啱嘅，你或者係應該要用咁嘅方式去寫嘅，你咪照寫咯。但個問題就係、是、都係講出咗我嘅意圖嘛。如果我一個月去訪問嗰個人十次嘅，咁我嘅意圖就好明顯啦。如果我一個月真為呢件事我真係訪問佢嘅，咁我唔會覺得呢個咁大嘅憂慮啦。咁但當然啦，每個人嘅憂慮嘅程度係唔同啦，我冇辦法即係可以講到啦。呢個就 整體而言咧，兩位你會覺得即係由於呢件案件咧，雖然有其中兩人啦就會聽日提訊啦，咁但係成個嗰個審訊嘅過程咧都可能會相當之長嘅。你哋對於即係今次件事對新聞界嘅影響，特別係對於新聞界嘅報導尺度嘅影響，有啲乜嘢嘅評估或者有咩睇法咧？例如話， 我就覺得係如果少權頭先嘅講法係，琴日兩位官員兩位即係保安局局長或者係國安處嘅官員，佢咁解釋下咧，咁我覺得都好啲嘅。但其實他們昨天當然不會這樣說，因為不會上身嘛、啊、這個就是最令人害怕的地方，就是我們良好去議員去 了解，我們覺得、欸、我訪問他一次應該沒問題的，但可能第二天洪先生說你訪問一次都不行、啊、樣你都可能會賴事，所以這個 我就、覺得他影響很大的，就是很多機構就說喂不要鬥了啊、即可能個記者或者係前線嘅，佢覺得喂，我覺得呢個新聞係應該做嘅喎，呢個人係應該訪問嘅喎。咁雖然佢嘅意見即係唔好聽，或者係甚至冇有人認為可能係違反國安法嘅，咁但係做新聞，我覺得應該做嘅。咁但係可能上邊啲上司就話喂，多事不如少事，就唔好做啦咁。咁我覺得其實就會係今日就係呢一條條例，聽日可能係第二條條例。咁呢個言論嘅空間就會越嚟越窄咯，而且唔係淨係新聞界。任何發言的人其實他都會縮窄了。 其實我又再多一個角度去看，即我覺得這種憂慮是正常的，還有、這個改變也都會是發展的，即我很多時候在這裡都是講一件事，就是你的即是講得簡單一點，這間公司呢已經換了個老闆了，那呢過去呢這麼多年呢他沒有介入這個管理、啊、我就交給你去做了，到有一日，佢覺得你管理得好差，搞到一塌糊塗，所以佢要介入啦。佢介入嗰陣時，佢就自然要將佢自己一套嘅行事方式、一套嘅用人標準，甚至係換曬成個董事局嘅人去發生呢件事。咁我覺得香港正正今由舊年嘅即係國安法開始咧，其實我哋就正正所謂，如果用建制派所講，就第二次回歸啦。如果我哋用翻一個用我哋用歷史角度去講咧，其實就政權真正嘅改變啦。嗱，再簡單啲嚟講咧，就係咩叫政權真正嘅改變咧？霞飛路咪改做淮海中路咯，皇后大道中咪要改名咯。咁應該就係體現到嘅政權改變嘛。但我哋過去廿幾年冇發生過嘛。咁而家要改變嘅話，我哋就要去面對呢個 適應呢個改變，係無能為力嘅。我唔係話呢件事係啱定錯，而係我哋係面對緊一個回歸之後一個最嚴峻嘅一個考驗，就係、是、一國兩制呢個考驗。所謂喺一個講法就係叫做正本清源、撥亂反正，但另外一個就係河水就入咗井水。咁究竟係我哋喺點樣處理呢？從一個大歷史角度咧，我嘗試用一個歷史角度，我哋係作為一個小市民，我哋無能為力嘅，呢、這個改變唔到呢個時勢嘅。再加上香港咁嘅環境，喺中美一個咁嘅鬥爭裏面咧，香港一定係不能夠變成一隻棋啊嘛。問題就係我哋唔俾你，即係喺中央嘅角度，我點可能俾你成為外國嘅棋子咧？即使佢嘅動作係強硬而緩慢，甚至你可以覺得無理，但係佢一定一手揸落嚟咯。呢、這個就係我認為睇呢個歷史喺今時今日，我哋不能不面對嘅一個現實咯。 啊，轉頭翻嚟咧，我想講另一個咧，都係國安法有關嘅，就係、是、上個星期五咧，政府係更新咗電影檢查條例入邊嘅電影檢查員嘅指引。如果一啲嘅影片可能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咧，就應該要得出咧一個不宜上映嘅結論。轉頭傾傾。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嘅系谭永辉。 人喺今世就好似喺一棵树下边暂时休息，冇人会永远留低。有得无需大喜，有失亦不必大悲。今晚故事会讲下穆斯林嘅生死观。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星月茶座》。 继续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啊！嗱，两位咧，喺今个星期二啦，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咧，就被问到啊，电影检查条例嘅嗰个电影检查员嘅指引咧嘅修订啦。咁佢就话咧，就系、是、即系过去好多事情咧，就好似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所形容嘅，即非成事。而家咧系时候咧拨乱反正，就会喺任内咧，每日都会检视现行嘅制度啊、法律等咧，是否有需要。要再修订，咁而关于嗰个电检条例嘅指引嘅修订咧，佢就话即系深信咧唔会轻易踩到红线咧，扼杀创意产业嘅表达自由。正如港区国安法咧，系冇影响到绝大部分市民嘅自由嘅。咁啊，因为就算国安法实施咗接近一年啦，大致上咧，大家都仲可以继续喺度写文章啊、闹特首啊。咁啊，亦强调咧维护个人自由系喺唔违反港区国安法下全部可以进行。咁不过，上个礼拜咧喺呢个电影检查条例、电影检查员指引公布咗之后咧，其实电影业界咧都有唔少声音系表达忧虑嘅，因为佢哋都唔系好知道即系究竟第时边啲嘅元素系唔可以出现喺部电影入边咧。嗱，咁啊两位即系经过一个礼拜嘅沉淀，再考虑埋特首今个星期嘅二嘅回应，咁究竟呢个电影检查条例嘅指引嘅修订会唔会真系扼杀咗香港嘅创意工业咧？啊，你话？ 我的態度就是當然會啦，而且他的修訂我都覺得是超含糊的，就是說 你衡量過之後你有那個責任得出一個這樣的結論，如果我得出的結論不是這樣，那個檢查員會不會觸犯國安法呢？即這個是一個很，即 你有這樣的責任得出這樣的結論，因為其實很多東西，即是我們兩個潘士權和我看同一個問題都有些分別，是不是？咁如果一個就話係可能會係得出，一個唔得出嘅。如果唔得出嗰個會唔會係違反國安法啊？即係呢個係一個我覺得係除咗話扼殺嗱，即係我為咗自保嘅話咧，我就傾向有問題，咁我安全啦，我起碼安全啊嘛，我哋唔會有人去，政府唔會追究我，點解你得出一個話冇影響國家安全嘅結論啊嘛，咁我覺得呢個咪就係會令到好多人會傾向安全啊，即係安全波，我就得出嘅結論就係影響。 你呢個就係講緊電影檢查員佢去檢查嘅時候點樣去判斷啦。咁但係另一方面，譬如對於寫劇本嘅人士或者係導演，咁佢哋會點樣去處理成部戲咧？清唔清晰咧？呢個又可能係另一個問題。七點半新聞翻嚟再傾，電話號碼1872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5000元消费券详情，合资格人士可以在7月4日至8月14日透过电子或书面表格登记，最快8月1日起收取首期金额。用八达通登记的市民会分三期领取消费券金额，用其余三款指定储值支付工具，包括支付宝香港、Tap and Go 拍住相以及 WeChat Pay Hong Kong， 就分两期领取。当局说，消费券只适用于本地的实体和网上消费，亦可用于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但不可以兑换现金，不可以缴交政府费用或者捐款。合资格人士要年满18岁，是香港永久居民或新来港人士，过去两年内经常在港居住。另外，参加广东或福建计划的长者、境外求学的学生、参与劳工处工作假期的人、政府派驻海外的人员等，亦都合资格。前年元朗721事件，5名被告经审讯之后被裁定暴动等罪名成立，1人脱罪，案件押后到下个月13及14号求情，7月22号判刑。法官说，各名罪成被告分别是案中的主犯和鼓励犯案者，亦都不相信曾经出庭自辩的第6被告吴伟南想在事件当中充当和事佬。吴伟南曾经出庭自辩，提到案发当晚外出食饭之后买炖蛋回家，途经英龙围发现有外来人士聚集，担心对方拆祠堂，于是停车上前劝黑衣人离开。法官表示，片段显示吴伟南并没有与他口中的 Kitty 姨有任何交谈的动作，单凭对方一句话有人要拆祠堂就同黑衣人推撞是不合常理。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宣布委任前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奉庆淑仪做行政总裁，10月15号履新，任期3年。奉庆淑仪被问到出任行政总裁一职会否审查有关六四及反修例等展品，他回应说， M Plus 博物馆有管理团队，架构完善，行政总裁不应该参与拆展工作，作为公营机构绝对要守法，形容这个是底线。西九管理局表示，经过全球招聘，奉庆淑仪被视为行政总裁最佳人选。对方在2014年出任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之后，对西九项目作出重大贡献，包括推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项目。他对管理局以至对整个本地文化艺术发展的认识，可以说是无出其右。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美方呼吁香港警方释放被捕的《苹果日报》同一传媒5名高层时表示，香港是法治社会，任何人都没有法外特权。赵立坚说，任何机构都不是法外之地，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任何权利自由都不能够突破国家安全的底线。重申，香港事务属中国内政，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干预。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期骤雨增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日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喺尖沙咀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海防道快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咁车龙有待消散啦，一带比较挤塞噶。而家龙尾塞到去经梳士巴利道，一路塞到去千禧新世界酒店嗰边。另外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嘅慢线啦，有坏巴士阻路。龙尾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 而另外一边沿住窝打老道上去狮隧的龙尾就排到去多实街。其他隧道的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九龙入口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现在龙尾排到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封措施已经取消了。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楼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林士街依然是车多繁忙的，龙尾一路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挤塞，龙尾牛头角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交通繁忙的，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彩虹村。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仲是比较多车一啲，龙尾排到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因为较早时的交通意外啦，丁九段而家仲是比较多车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咪攞住电话，又或者夹住喺膊头，要专注驾驶，做一个守法的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一直都在说父亲节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父亲节最窝心的事就是我一家入面所有的女士都不记得了几时是父亲节，那就够窝心了，是不是啊？臨急臨忙再畫啲嘢俾我都算窩心嘅。 香港電台第一台，祝你有個窩心嘅父親節。 無論身體幾 fit 都好，要預防2019冠狀病毒病，接種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種各種疫苗去預防傳染病，疫苗幫助免疫系統產生抗體同記憶，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哲学亦都无处不在的噃。 你煮个牛腩煮得好好嘅话，我有我嘅态度，系几时落嗰个粉，几时落嗰个面，嗰个都系我嘅哲学。 阔别三个星期，今集嘅港台港台介绍新嘅电台节目，乜都有哲学。 我哋希望请到每一个人上嚟嘅时候咧，应该有好多嘢可以同年青人分享咯。 星期日晚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港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呢，继续有潘兆权同埋系李月华喺度嘅。喺七点半新闻之前啦，我哋就即系都喺度再倾紧咧，就系上个星期啊，政府系更新咗电影检查条例入边嘅电影检查员嘅指引啦。咁啊，说明咧就系话如果影片可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咧，电影检查员就应该得出咧一个不宜上映嘅结论。而今个星期二咧，喺行政会议召开之前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亦都就住呢个问题咧回应过记者嘅提问嘅，佢认为咧系唔容易踩到个红线，扼杀创意产业嘅表达自由嘅。咁但系头先亦都提到就系喺上个礼拜咧嗰个嘅更新嘅指引公布咗之后啦，即系唔少嘅电影界人士都认为，即系都有唔少不清晰或者不确定嘅地方，佢哋都系希望政府咧可以再仔细啲去到解释嘅。潘少权。 其实这个条例呢本身呢，佢我自己觉得我猜度㗎啦，就因为有国安法之后，亦都因为可能有一啲电影呢係触动到某一啲人，而不得不去定出一个新嘅法例。而呢个法例呢看似係好合理嘅，因为佢有权咁做㗎嘛，话你 即係顛覆國家喎、啊！你拍出電影，公開播放呢出電影。但其實從一個創作角度裏面去睇咧，我自己又覺得其實係幾傷害嗰個創作嘅空間。其實我哋調翻轉頭啊，我哋即使幾唔中意美國人今日點解，即係美國政府啦，或者有關嘅人政府啊，或者係某一啲嘅野心嘅人啦，用呢個所謂叫做角度就係制裁中國啊，即係圍堵中國啊，阻住中國崛起。但你睇翻荷里活嘅電影裏面咧，其實有好多都係講佢哋揭露自己國家嘅政府甚至個總統貪污嘅嘢。即係如果我哋喺個創作裏面，而唔能夠容許有一個空白俾人去思考嘅話咧，其實好危險嘅，因為我係唔知道我要填咩顏色上去。我以為我填咗顏色上去，但係原來你覺得係第二隻色啊嘛，就即係好似一啲電影，我哋就係喺咪後即係講嘅。譬如杜琪峰有一出電影係講啲即係社團裏面嘅選戰，咁其實收尾俾人哋討論咗就係因為係。2012年的特首選舉咁樣，佢將呢一啲所謂嘅隱喻擺咗入去。咁譬如可能係 90% 嘅人去睇呢出電影都冇覺得係相同嘅我呢種諗法嘅喎。但係突然之間，咦？突然間有個人咁諗，咁你出電影上唔上咧？仲有只係憑幾個電影審裁員啦，坐到睇出電影，而佢哋覺得呢出電影應該用咩級？嗱，因為呢種情況係最危險嘅思考嘅，因為佢係一個隱喻啊嘛。嗱，你唔著衫露咗點，咁啊好清楚我睇到啦。喂，將個人斬開乜嘢嘅一嚿？哇，原來呢一個咧係殘酷啦。咁我又可以三級啦，係咪？即係我係比較容易去界定嘅標準。但係呢國安呢一樣嘢咧，因為係比較空泛嘅某一啲位。因為咩叫做勾結外國勢力？如果我正話一聽咧，我就喺度諗，即係譬如寒戰仲可唔可以拍咧？ 嗯， 係嘛？譬如無間道啦，哇！個警察咁樣，即係同個黑社會，即係原來係咁嘅，又得唔得？啲卧底嘅電影仲得唔得？再討論到80年代咧，我哋講中英談判期間咧，徐克係有好多電影，甚至香港人有好多電影，係拍咗一種咧，係有一種面對世事彷徨，香港好危險，或者香港嘅情況好多，投奔怒海啦。佢將嗰個場景擁咗去越南啫嘛，其實係隱喻嚟噶。另外一樣嘢，譬如另外一個好，如果冇記錯係唔知係咪譚家明定邊個？等待黎明啊！其實佢呢類咁嘅電影，其實你聽個名啊，你就會已經知道，其實佢就同呢、這個對呢個香港前途嗰種危機啊，即係建立到一種即係嗰種思考喺後面。咁究竟我哋創作本身，如果我哋話到明創作本身就叫顛覆啊嘛，唔顛覆你就唔顛覆以前就唔能夠有新嘅創新啦。我自己覺得。呢、這、一個其實應該要好審慎去處理。如果唔係咧，香港其實今時今日，我哋曾經八九十年代係獨領風騷，今時今日我哋嘅創作其實已經咧，無論係電影人、電視人，其實我哋已經俾周邊去冚過曬。如果我哋再俾自己太多框框條條，會唔會係過咗籠咧？咁呢個我覺得即係為政者係要思考嘅一個做法咯。 補充一下，頭先你提到嗰套電影《等待黎明》就應該係梁普自執導嘅。 回答你燕萍剛才問的問題，我覺得是一定影響。為什麼呢？就是除了剛才提到話，如果我是個檢查員的話，我真的會即是為了自保，我都會打個安全波，因為我不知道如果我得出的結論是說不影響國安，但原來其他或者 政府人物或者是某些的、即是經常說話的人覺得呢套戲係唔得，大逆不道喎，咁我會唔會有問題呢？咁我一定打個安全波㗎。咁你投資電影人一樣啫嘛。喂，如果我投資你呢套電影有機會係到最後上唔到嘅話，我嘅投資咪亦都係即係血本無歸。咁即係大家都係行一個，喂，咁你不如你唔好拍啦，你不如唔好拍呢啲題材啦，不如你唔好做呢樣啦咁。咁咪就係對成個嗰個創意咪係一個窒息一個局限咯。 咁啊，尤其是即係香港啦，過去嗰段時間咧，電影業一度蓬勃啦，咁但係後屘因為盜版啊同埋其他嘅問題啦，而陷入咗成個嘅低潮喺度嘅。咁、究竟即係國安法嘅生效修訂咗相關嘅一啲嘅電影檢查指引，對於我哋整個嘅創意產業會有啲乜嘢嘅影響啦？香港嘅電影業點樣可以再成為一個即係東方嘅荷里活咧？香港噶，咁呢個可能都係要即係唔少人啊，要等待答案嘅一個問題啊。咁當然即係特首亦都話啦，其實嗰條紅線咧就唔係話咁容易觸碰嘅。咁亦都佢就話，即係喺《國安法》生效咗一年以嚟，其實睇到我哋嘅一啲嘅表達自由都冇影響到，大家繼續可以係鬧特首咁樣。咁啊，呢個係特首林鄭月娥嘅説法。聽聽有位聽眾啊，李生，你好，李生。 唔係電影係創意藝術啦。如果政府用加以阻攔啊監管咧，香港已經有呢個影視樂處啊、電影處嚟監管電影製作啊、娛樂事業啊。咁樣你呢個創作啊，無論係電影啊或者藝術品嘅創作啊，都好容易俾人聯想到政治啊同埋領導啊嘅思維啊嘛。 係， 如果你喺美國做例子啊，連八公龍陷啊呢套電影啊都可以喺全球嗰度播放啊，咁你要用有乜嘢去監管呢？根本嗱係指呢套電影《白宮淪陷》咧，指到恐怖分子咧劫持美國總統嘅，喺白宮嗰裏邊咧就戰爭嘅。咁人哋咧就美國咧都能夠咧有咁先進，能夠製作到咁好嘅電影俾全球嘅人去睇。咁你香港再監管嘅，咁根本就冇嘢睇。 係好多謝曬李先生都講到咧個創作自由嘅問題。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我哋講一講另外嘅議題啊。 旅遊樂園今個星期同大家耳朵遊秘魯。今次有行山狂热分子 Ricky Kwan 同大家分享佢第一个南美之旅。 Ricky 以行山嘅形式探寻秘鲁嘅完美景点， 包括天空之城马丘比丘、 滴滴卡卡湖睇日出日落， 喺利马欣赏宏伟利马主教座堂， 仲有富斯科嘅旧城区， 加埋小型飞机睇纳斯卡线啊！留意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美國都有幾多人開始真係專業咁樣去點評啲即食麵嘅？ 其實點樣係叫做專業點評呢？我從來都唔明食評係一個點樣嘅客觀標準嚟嘅。 係用兩個唔同嘅味道去品評呢個即食麵，一個就係好唔好食，另一個味道咧就係個味道似唔似佢自己講嗰隻麵嗰個味道。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電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蘇食、 哈林食失眠。 精神复原人士的更生路真的不易行，希望你都愿意理解和接纳他们。 每天都是想自杀，每天都是很不开心，即是觉得即是每天都解决不到啊。亦都试过我整个星期没有上班，即是东西都不吃，睡在房就眼光光这样整8天。 今个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和你一起细听他的故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潘少權同埋李耀華兩位跟住咧，想即係或者都講一講啦，就係台山核電廠啊嘅一啲嘅事故。因為美國有線新聞網絡咧喺14号嘅時候咧，佢就引述咧所得嘅文件同埋美國官員嘅消息咧，做咗一個獨家嘅報導，就話咧法國嘅核電企業法馬通咧去信美國政府，話佢有份營運嘅台山核電站咧有一個即時嘅輻射威脅，要求美方咧提供技術支援咧以修正問題嘅，亦都話咧，中方嘅核監管部門一再為咗避免關閉依個核電嘅設施咧，而調升咧可接受嘅輻射水平。咁其實咧喺呢個報道即係出咗嚟之後咧，我哋就留意到咧，台山核電廠咧喺13号，因為 CNN 個報道就係14号啊嘛，台山核電廠咧喺13号就發聲明咧，就話數據環境顯示咧核電廠嘅同埋佢周邊嘅環境嘅指標咧係正常嘅，咁亦都話咧其中一台機組咧喺10号嘅時候咧完成咗首次嘅大修，安全質量、工期等指標咧都達到既定嘅目標。 標嘅。咁而香港政府方面咧，亦都係話咧，即係一切咧都係正常同埋符合標準嘅。咁但係去到跟住之後咧，就有一個嘅新發展啦，就係、是、去到16號咧，就係、是、生態環境部嘅國家核安全局咧嘅有關負責人啊，佢就話咧就係、是、台山核電廠嘅1號機組喺運行過程當中咧係監測到咧反應堆一回路嘅冷卻劑嘅放射性嘅比活度，即係放射性嘅量咧係上升，但係咧仍然喺核電廠嘅運行技術規格書嘅規定嘅穩定嘅運行嘅範圍之內，咁但係亦都承認咧，就係喺依個嘅放射水平提高咧，放射水平嘅增高咧，主要係同個燃料棒嘅破損有關，亦都係話咧係涉及到燃料棒嘅包殼破損嘅數量咧，大概係5條啦。咁、那個破損嘅燃料棒係佔總數嘅比例咧係少於0.01%嘅。當然咧入邊就牽涉到好多技術性嘅應用啦。咁但係或者由一個嘅透明度去睇，大家點去理解即係呢個即係台山核電廠佢個資訊嘅發布咧？潘少權， 呢件事咧，我就呢個星期特別聽多咗收音機，因為自己因為就係話你講核電啊嘛，係嘛？大家都唔係好熟悉嘅嘢，咁我覺得咧就有一位先生咧就曾經上過你哋聽無論喺朝頭早即係千禧年代，因為係自由風咧，佢都有接受過訪問嘅。佢就係香港核學會嗰、那個即係 陸炳林，係啦。 我覺得佢有幾個重點咧，佢講咗出嚟嘅。佢第一就講出咗，佢話點解即係有呢個新聞會出嚟？點解美國嘅法國公司要向美國？即係要通報呢件事咧，因為香港即係中國同澳即係同呢個法國嘅公司合營嘅啫嘛，咁點解仲要通報呢個美國咧？咁佢就提出咗一個重點啦，就係話呢間公司之前咧其實係收購咗美國嘅西屋公司，而美國嘅西屋公司咧其實咧就擁有一啲核電嘅技術，咁亦都因為咧其實。在这个所谓叫做知识产权的转让里面呢，其实如果你使用到某一些的技术呢，你是要通知返拥有专利的人。咁而啱啱拥有这个台山核电的呢是中港核公司。而中港核呢是被美国制裁的。咁所以这个通报呢是一个正常的通报。咁而这件事呢发生在2月同4月啦。咁究竟点解会变成到6月变成一个事呢？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演绎。咁而家嗰個主題就係話，第一呢度係本來無一物嘅一件事。咁既然本來無一物，而且嗰啲燃料棒喺600多條嘅燃料棒裏面只係得5條咧，呢啲係正常嘅一啲損傷嚟嘅。呢啲我聽嗰個專家講啊，根本就唔需要值得去通報啊。咁亦都喺佢嘅記錄裏面咧，佢係用 zero 去形容嘅，由零去到7級。咁即係話一個零嘅事故啊，應唔應該通報咧？咁好啦。咁我哋就問啦，如果一級我哋要通報，咁零都需唔需要通報？香港距離呢個台山係100多公里，我哋又唔係香港人去投資嘅，又唔同大亞灣。我覺得我哋喺呢個問題裏面問嗰陣時，係咪會過多咗嘅要求？ 但係如果我哋唔講香港部分咧？其實個報道咧就係即係14號出嘅啦。咁但係我哋如果睇翻內地嗰方面咧，國家核安全局咧係16號咧先至出咗嗰個回應。喺個整體嘅透明度上面，會唔會係可以更加早俾到啲回應，去釋除到大家嘅一啲？ 哦，咁呢個就係你要問翻國家個核電報告點樣喺13號人哋講完之後，你就14號，甚至係1個鐘頭之後就通報。但是我会觉得就是这个是我们无能为力的事。因为为什么？因为不关我们的事。但是在香港里面，我们就是要求台山要通报给我们，要通报香港，我觉得就过了龙的。我也都记得你有个访问梁荣武的。他也都讲了，他说既然是零啊，既然是零事故，为什么要通报呢？他说根本是不需要去这样做的。即係如果我自己覺得所謂呢個透明度咧，如果你話佢發生咗件事，真係喺二月同四月發生件事，而嗰個基礎咧係7，事故係1或者2嘅有風險嘅，而佢唔通報咧，我覺得我哋仲可以質疑佢咯。但係如果係零嘅話，我覺得唔使時時通知我咯。如果我嘅同事日日都有冇嘢都通知我話冇事發生，你唔好嘥我時間啦，係嘛？ 嗯，李月華， 即係我諗我。 因為即係核電嘅真係相當複雜啦嚇，咁但係基本上都係睇咗即係幾個，即係我呢樣嘢真係要信專家啦嚇。咁就事故的確係似乎唔係一個好大嘅即係有危險嘅問題。不過我諗係從一個嗰、那個核電公司嘅公關嘅即係或者係資訊發布嚟講咧，咁啊的確係失策嘅，因為你其實即係一樣啫嘛，嗰樣嘢係有啲嘢發生咗嘅。是有些人呢起碼譬如話你話 CNN 啦，即係新聞界是有個關注，係有我相信是有問佢發生過咩事係嘛？咁其實你咪好簡單就去解釋哦，有一啲咁嘅事發生，不過咧呢啲事情即係嗰、那個核嘅破損，嗰、那個燃料炮嘅破損咧係喺一個範圍裏邊係冇安全問題嘅。咁即係其實你由記者問嗰下，你已經好清楚解釋咗嘅話咧。其實就係冇乜故仔嘅啦。 嗯。 咁但係當你唔解釋嘅時候咧，咁人哋第一人哋真係唔知道你個情況係幾嚴重噶嘛，係咪？咁當出咗故仔出嚟之後，你先至再去解釋咧，好多人嘅印象就會覺得你係咪之前隱瞞啲嘢咧？咁我覺得呢一個其實就係處理呢啲嘢最好嘅，真係所謂嘅透明度，我就覺得喺呢度。如果你話個通報機制係頭先講。因為我不熟悉，如果剛才說的真的沒有風險是不需要通報給香港的，這個就是通報的機制的情況，它沒什麼問題。不過從一個真是一個公即一個資訊公開的角度，我覺得其實是做得好一點就反而是少啲問題。 嗱，好快地咧，想講一講咧，政府最快下個月就會安排啲區議員咧逐一宣誓啦。咁而家有個説法咧，就係曾經參與初選，借出議員辦事處做過初選，又或者係曾經簽署咧默諾無悔聲明嘅區議員咧，都會有機會咧係被認為咧係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嘅要求，可能會喪失議席嘅。嗱，咁啊，未知究竟係咪咁？咁但係咧，有啲建制派嘅人士就話，如果就算係有可能會有百幾個啦，係因為咁而喪失個議席咧，都無需要安排補選。點睇呢一樣嘢咧？點睇呢個意見咧？潘少權， 其實安排補選咧就應，即係安排補選咧就應該嘅，因為好似如果我睇翻法例，好似三個月就要安排嘅啦。咁但係我覺得今次咧有佢嘅困難度喺度嘅，因為你今次涉及到170人，而家全民啦， 有啲數過係話 咁咧就即係話接近三分之一。咁即係話咧，差唔多全港咧，每個區你都要再選過。咁嚟緊幾個月，尤其九月有選舉，十二月有選舉，出年三月有選舉咧，我覺得係困難嘅。即係喺咁短時間裏面安排。不過我覺得，即使係咁樣，政府都應該要做補選。你可以用一個方法，就係唔係一次過做曬170人補選咯。你可以喺你分開咁多個區，咪每個區去輪。逐個月去做咯，咁你都應該去做，因為呢個係一個應該要服從翻嗰個條例本身嘅嘢嘅。咁至於建制派點解有人咁樣提出，我唔知道佢哋嘅動機喺邊度啦。因為你其實有啲區議會你真係少咗一半人都冇噶嘛，你開會都開唔成嘅喎，係咪？咁除非你係有一個所謂叫做 hidden agenda， 就係話，喂，我將來都唔會用，或者你曾經，或者你有另外一樣嘢，我。釘曬呢班人 ，DQ 曬呢班170人啫，我委任170人又如何呢？咁呢個我唔知道，但我覺得提俾翻補選係必須嘅， 即係跟翻嗰個法律嘅規定。 呢個法例嚟噶嘛？ 你要話， 我覺得如果站喺即係講補選呢樣嘢，其實真係唔使討論嘅，條例就已經係好清楚噶嘛，即係你，如果你係三個月之內就已經譬如換屆啊咁嗰啲，你就唔會去補啦。咁即係條例其實係相對清楚寫得。咁你而家講緊係成兩年幾個任期，咁有咩情況底下你可以拗唔使補選呢？甚至乎你講話分去輪住補嗰啲咧，我都唔知得唔得啊？因為呢條例講得即係咪清楚，就係你幾耐你就要進行補選噶嘛？咁我覺得你唔補選其實對成個制度係一個非常之大嘅侮辱咯。 咁但係之前咧有一啲係因為辭職啦，又或者係因為其他原因而出缺咗嘅區議會議席啦，即係政府都嗰陣時嘅説法都話，因為有幾個選舉佢哋冇打算去做補選嘅。 所以我咪會咁講就話，你可以話用呢三個選舉去作為一個藉口或者借口，去令到你呢個補選去遲，但係唔可以冇。呢、这個就係一個最重要嘅關鍵，因為你可以話佢因為我做唔到咁多，你咪分區去做咯。 因為其實唔影響大局啊嘛。因為我哋所有嘅嘢係講個程序公義啊嘛。我哋要尊重翻呢個法律係有一個公義喺度，就係、是、你係三個月係要有，你不如就話如果係冇，你不如就宣布 DQ 嗰170名嗰先，就話我同時委任咗170人，又或者我係話到明冇，修改個條例咯，係咪？ 今晚節目到此為止，拜拜。